运输设施，用以成为恐怖分子的目标。希望透过演习加强专责组六个部门的情报交流、前线人员的训练和协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天色良好。在清晨五点，台风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49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微风。展望听日日间炎热，下周初至到中期云量较多，有几阵骤雨。而家的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东南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在清晨五点，台风舒力基集结在北纬21.8度、东经127.3度附近。它的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14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南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南风4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海有中浪。汕尾以南同埋香港以南吹东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东部初时吹东北风4至5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风2级，能见度13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18公里；东沙吹西风2级，能见度10公里；黄茅洲吹西北风3级，澳门吹西风1级，能见度11公里；最后是西沙冇风，能见度24公里。香港电台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33,815点，跌32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134点，跌3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6，日元107.98，瑞士法郎0.917，加元1.251，人民币6.492。英镑对美元1.384，欧元对美元1.202，澳元对美元0.771，新西兰元对美元0.71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是1,783.94美元，卖出价是1,784.4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选举事务处联合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玩游戏， 音乐选民有得拣。 今日音乐情人郑子诚为大家拣嚟嘅两首歌曲。分别有 Beyond 的《海阔天空》，同埋周华健、李宗盛、成龙、黄耀明合唱的《在晴朗的天空下》。 在人潮和围墙下，只要愿意，凭着一双手，总算可以。 立刻登上香港电台第二台的 Facebook 专页，揀选你的心水歌曲，揀中最多人支持的歌曲的朋友，就有机会得到选民有礼心意包。 RTHK RTHK 香港电台 Pop Pop 对你说。 So I gotta be patient. Let's enjoy this combination. Exactly. 香港 电台第32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 Purple 32， 留意星期五下午一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率先公布各大奖项候选名单。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早晨啊，朝早六点十分嘅时间啊，出边24度嘅气温啊，吓相对湿度86%嘅，而家扭啱你嘅电台啦，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星期五嘅早上。咁啊，4月23日，咁啊，今日咧就希望大家都系抱住一个 Happy Friday 嘅心态啦，咁好好地啊，快快手啊，做埋手头上嘅工作咧，咁啊，等大家有啲机会咧，可以轻松下、休息下啦吓。早晨啊，各位听众，咁啊喺直播室入边陪住你哋嘅有嚟自二台嘅白元浩。 晨光每日一格。 曾经看过有些人分享，他就说到了期待呢是很重要的，即当你去到做一个的工作的计划的时候，无论是读书还是什么都好，期待都是非常重要的一种心态。你可以期待呢在你之后得到了这个结果之后会怎样，那它成为了一个动力。你也可以期待、你在这个的过程里面你可以得到什么。期待非常重要，因为它可以令到我们的心呢就有一种的盼望，这个是动力的来源。如果你做任何的事情都没办法有一个期待的心态的话呢、那就弊家伙了，那就可能你对你的工作对你的学习都完全挖晒牙，那绝对不是一件好事来的。你应该找回这种激情，找回这种可以令到你、燃起心里面那股的斗志的火焰。做任何事情都是的，如果抱住得过且过，或者我求其啦，呢、這个做咗佢先啦咁样，咁嗰件事都系唔会做得好嘅。所以我哋就会有好多人有好大嘅分别，就有啲人佢任何事情做好专注，都有一个热情喺度嘅，所以佢好多事情佢都可以好投入，佢好享受。阿钟然，喂，你觉得喂佢太投入啦，但系佢仍然喺呢个享受嘅过程入边得到咗咧。好多佢想得到嘅事情，咁啊总系好比过一啲人咧，就系、是、永远都系啊样嘢都系算啦，系求其啦咁样。咁佢咧永远都系得到一个咧就系、是、算啦求其嘅结局。嗱，今日星期五嘅时候，咁啊等大家加把劲，同一时间都系谂下啊，我嘅心态应该系点样咧？我而家嘅工作可唔可以令到我有一团火？哇，去到咧就系燃烧，继续咧就系好爱戴自己嘅工作。好熱血咁樣去到投入自己嘅生活咧，呢啲嘅問題咧就要你自己先至答得到啦。不過咧，你就不妨問多幾次自己，啊，你團火到底去咗邊度，定係正在燒得好旺啊？嚇！ 危紅無影的中央。 I need your kiss， 红红赤色的方向，你那念透世界的痴，送走冷漠，你的心如火和艳阳。徘徊在迷惘，爱恋上你后如堕入情网，那恋爱共事的幻想，心中狂张，永久拥有你这愿望。迷糊地凝看你火烫眼眸，流露着情爱，那充满诱惑的气息，似个梦想，让我翱翔。红红烈火，这晚像梦幻在燃烧，把心烧烫，谁令我思绪在遥望，默默流汗，是你目光。I need your love， 逃离冷感的风霜。I need your kiss， 重燃我心的方向。愿你扑向暖暖火浪，那天际上梦想。I need your love， 霓虹无影的中央。I need your kiss， 桃红赤色的方向。你那念透世界的痴，送走冷漠，你的心如火无艳阳。迷糊地凝看你火烫眼眸，流露着情爱，那充满诱惑的气息，似个梦想，让我翱翔。红烈火，这晚像梦幻在燃烧，把心烧烫，谁令我思绪在摇晃，默默流汗，是你目光。I need your love， 逃离冷感的风霜。I need your kiss， 重燃我心的方向。愿你扑向暖暖火浪，那天际上梦想。I need your love， 霓虹无影的中央。I need your kiss， 桃红赤色的方向。你那念透世界的痴，送走冷漠，你的心如火无艳阳。重燃我心的方向，愿你扑向暖暖火浪，那天际上梦想。I need your love， 霓虹无影的中央。I need your kiss， 桃红赤色的方向。你那暖透世界的痴，送走冷漠，你的心如火无艳阳。 歌名都唱埋出嚟啦，黎明嘅音乐作品啊，出面24度，相对湿度87%啊。 我系林慧，无论夜晚几点收工，我都会准时起身，迎接每一个开心嘅晨光。 晨光 Coffee Time， 呢个朝早有林慧。 早晨，早晨！今朝早嘅晨光 Coffee Time 有我林慧啊！大家有冇试过游完水之后，又或者冲凉洗头之后咧，耳仔入水嘅情况呢？如果有嘅话，你又试过用乜嘢方法嚟处理啊？有人会用棉花棒摆入去耳道，然之后索干啲水。不过咧，医生就话啦，当耳仔入水嘅时候咧，千祈唔好乱咁用棉花棒去撩只耳仔。因为咁样做，有机会令到耳垢越推越入，造成伤口、鼓膜穿窿、细菌感染都有机会发生，更加有机会导致俗称叫做游泳耳嘅急性外耳炎。人类嘅外耳道分为软骨同埋硬骨部分，软骨主要就系耳垢集中嘅位置，即系耳道。 冲凉之后，如果你选择用棉花棒嚟清洁耳朵咧，其实系冇办法令到耳道畅通噶，更加有机会将耳垢越推越入，推到冇弹性嘅硬骨部分。而当耳垢越积越多嘅时候咧，一旦遇到水就会发胀啦。咁耳垢发胀之后又会点呢？原来咧就会挤压到耳膜，有机会导致耳鸣或者系剧痛。自行的处理不当，甚至可能会导致听力有模糊的感觉，或者完全听不到声音，即是俗称的传导性失聪。耳垢通常就会在嘴咀或者讲嘢的时候慢慢向外移的，最后有机会自己跌出来。如果大家都想主动解决耳仔入水的问题，医生就建议两个方法可以令到耳垢容易啲走出来了。第一，可以用风筒对住耳道外边，用凉风轻轻咁样吹住个耳仔，再用一张纸巾卷成一个尖头嘅状态，然后慢慢咁样伸入耳道吸干水分。嗱，纸巾咧就比棉花棒软啦，大大减低咗刮伤耳道嘅机会，亦都唔会将耳垢越推越入，适得其反。屋企有小朋友嘅你咧就要特别注意啦。因为小朋友的耳仔比大人更加脆弱，冲凉和洗头的时候都需要家长特别照顾和护理，确保他们耳仔不会入水不舒服的。而当小朋友耳仔入水的时候，大家都要小心，可以用刚才医生建议的两个方法试一试，如果真的不得的话，就要即刻及时带小朋友看医生啦。 无事到与你是与非非，继续往天飞，再遁地，在烦乱之中找找氧气，失意能否不提起，糊涂地闯天地，不想要三伏皮，只想要随便地随心地结尾。忙着为明日打算，怎知道只得忙乱，忙着看手表竟不知分秒停转，傻着笑提问点算，或过错不需要点算，无损的可能是分寸，去吧无用计长短，无事到与你是与非非，继续往天飞，在烦乱之中找到氧气，摆着乌龙燃起，糊涂地闯天地，不需要三伏起，只需要随便的随心的结尾。想有些欢笑嘴脸，名和利都不需刻意盘点，常为无聊事打算，或会算出一片青天，随便走得笨拙一点，去吧无用计条件，无事到与你是与非非，继续往前飞，再遁地，在烦乱之中找到氧气，摆着乌龙燃起，糊涂地闯天地，不需要三伏起，都可以迷着路行起。 早上6:23的时间啊，出面是24度的气温。 我是梁明忠，一年365日，我最喜欢是今日，因为每一日都是我喜欢的一日。 当阳光在 神光第一线，星期五神光 Happy Friday。 喺咧星期五嘅時間咧，未必一定下下咧就要揾啲郊外嘅地方嗰度咧就去玩嘅，都仲有好多唔同嘅娛樂咧可以咧就俾大家參考一下。好啦，有一個嘅活動咧就喺4月22日咁啊，至到咧7月1日嘅，咁啊有一個廣東歌101嘅活動喎，咁啊銅鑼灣時代廣場5樓噶噃。好啦，咁做咩嘅呢？咁样鍾意广东歌嘅朋友呢都可以呢就去望一望嘅，八卦下都好啊，鍾意广东歌嘛，係咪？咁话到呢喺呢段期间啦，咁一年80日啦，就会喺铜锣湾时代广场嗰度呢就举行㗎。咁期间就会推出呢就多个唔同嘅活动㗎喎，咁包括呢就有一啲媒体嘅展览啦，有10场嘅演出啦，填词以及呢就作曲嘅工作坊啊，主题讲座啊，时代录音室试音活动等等嘅，希望令到大家就更加认识我哋广东歌。好啦，咁开头会有一个就叫做咩100首不能不听的广东歌做主题嘅，咁回顾翻就过去4个唔同年代中共100首嘅经典广东话嘅金曲，仲有展出就多位歌手嘅珍藏得到就佢哋帮手有一啲嘅提供啊，几好几好。有啲别具意义嘅珍藏品嘅，例如就系、是、哇歌神许冠杰嘅珍藏黑胶唱片同埋舞带。两期展览期间咧，亦都会有一啲叫做填词工作坊啊、作曲工作坊啊、小型音乐会，或者系啲交流会嘅活动等等嘅。咁希望咧，咁啊等大家咧就可以更加了解多啲陪伴住我哋成长嘅广东歌。咁都有好多唔同嘅演出嘅，咁入面有啲咩歌手嘅阵容呢，咁名单上面都见到，譬如有许廷铿啊、卫兰啊、Edgar、林奕康、冯允谦、吴业坤、洪家豪啊、陈磊啊、岑宁儿等等嘅。咁佢哋亦都会讲到咧，即场咧会表演翻咧就系一啲广东歌曲嘅。咁希望咧大家就越嚟越喜爱自己嘅一啲广东歌。真系由细到大，我哋都听好多唔同嘅广东歌，咁陪伴住我哋成长嘅。咁所以入边咧亦特别咧就系好多唔同深层嘅感觉喺入边，同我哋咧个 feeling 啊特别好啦。 如何迷上你？何以偏偏想不起？身边空气里吗一种古怪气味？甜蜜未知的感觉难以说出口，像某种魔咒能让我次次身怪已梦游。 这算爱恋吗？神秘似像浓酒香，肉眼看不到细碎的感动在变化，指尖一触碰到你竟会变哑巴，要怎么招架？谁亦有过这种异变吗？奇怪但不可怕，明明想有怪异新闻每日发生，仍然共你快乐旅行，相拥亲吻， 驱散每处黑暗， 刻上爱的魔法，落人再有怪物诞生，有你抱住不必抖震，何妨互诉这份好感，试着勇敢，连暗示也有趣，而迷人讲句爱。始终有爱的牵引，无论世界再坏都可幻想。怕你看不到神秘的流言怒号，是你太高深，每秒牵动令落雨变数。 占卜都可知道与你注定要在一起。 世界太过朴素美丽，地暗天昏遍布洪水毒气，但愿和你共度危机，回落城市里见。 这首歌 A 零恋爱物语，转头咧六点半钟之后听完新闻简报，继续接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今日朝头早，首先有白元浩喺度陪住你啊！ 你做乜咁攰啊？ 我疲劳啊！ 乜嘢疲劳啊？ 抗疫疲劳咯，做咗咁耐防疫嘅嘢，我攰啦。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你支持我，我支持你，大家都会精神啲。 系、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华大基因呈报30宗初步阳性个案，当局认为不寻常。政府专家顾问、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去到华大基因大埔化验所调查之后表示，相信实验室入面出现标本交叉感染，令到病毒载量高的样本检测过程中有机会意外污染同一批的其他样本，导致有假阳性个案。袁国勇表示，有可能是实验室提炼病毒的时候产生的泡沫溢出样本樽之外，令到病毒污染化验人员的手套、安全柜和吸取样本的机器等。他说实验室的将工作只放在安全柜里面，以及会重用盛载样本的胶容器等，亦都可能导致样本交叉污染。他已经要求实验室改善工作流程，包括每次化验之后要更换手套，以及不能够重复使用盛载样本的胶容器等。五岁女童遭到虐待致死案，引起外界关注本港虐儿情况。警方数字显示，去年的虐儿个案有769宗，较2019年下跌超过 5%。当中侵害儿童人身罪行和对儿童性罪行各占一半，超过七成施虐者是儿童的父母或者继父母。警方表示，虽然去年的数字下降，但是不排除同疫情之下案件难以揭发有关。警方指出，去年一宗严重个案，家长将屋企的经济问题迁怒于小童，用热水淋对方，犯案的时间长达五年。疫情期间，亦都有家长返回内地几个月，要将八岁的仔留在屋企，托朋友照顾。最后管理员揭发，小童怀疑被独留在家最少四日。对于法律改革委员会建议订立没有保护罪，令到儿童的照顾者有责任举报，警方表示持开放和欢迎态度。港台节目《铿锵集721垂主真相》编导蔡玉玲因为采访查册车牌，被控两项作出虚假陈述罪，被裁定两项罪名成立，合共判罚款6000元。主任裁判官宣读裁决的时候表示，如果按照辩方所讲，任何人不论申请用途和背后的动机合法或者非法，运输处处长必须在申请人付款之后给予车辆登记证明书，论据显然站不住脚，必然严重影响登记车主的私隐。申请人亦都可能向登记车主作不法行为，例如寻仇或者滋扰。蔡玉玲闻判之后流泪，他见记者的时候表示不认同判决，形容结果令人伤心和难受，需要时间考虑是否上诉，又呼吁新闻界同业继续履行天职，不要放弃。英国国会下议院通过无约束力的动议，指中国政府在新疆的政策等同对维吾尔人实施种族灭绝，并且犯下反人道罪行，呼吁英国政府运用国际法制止。动议由保守党议员加尼提出，英国外交部主管亚洲事务的官员重申政府立场， 表明将新疆侵犯人权问题定性为种族灭绝，要由法院决定。中方早前批评英方基于方言和虚假信息，以所谓新疆人权问题为借口，对中国有关个人和实体实施单边制裁，严重损害中英关系，并且对英方九名人员和四个实体实施制裁，包括加尼。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微风。展望听日日间炎热，下周初至中期云量较多，有几阵雨。而家嘅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游学全世界，今个星期由佢玩晒。 到底系啲乜嘢可以驱使到一个人离乡别井咁去读书、去教跳舞呢？今个星期游学全世界邀请到而家仲喺德国读紧书、教紧跳舞嘅 Holly， 同大家分享佢喺德国嘅舞者生涯啊！到底系爱定系责任？等佢自己答你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朝早10至11，方子豪游学全世界。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新冠疫苗临床事件评估专家委员会共同召集人孔凡毅教授， 我哋暂时都是建议第二针其实都是用同一只的疫苗去接种。至于你说隔一年之后可不可以用第二款的疫苗，其实就可以的。随着时间过去，你身体里面的抗体就会下跌，所以亦都可能到一年的时间亦都需要再接种疫苗。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咦，做紧咩啊？ 度紧我个退休理财规划啊！ 想退休安心，可以买月月有粮出，保证成世有稳定收入嘅香港年金。成功投保，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 哦，咁我就可以安心去跑我嘅人生下半场啦。 想了解多啲，就打25125000啦。计划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早晨啊，6:37，早晨听众，早晨钟哥， 早晨啊，白月浩， 早晨啊 ，Happy Friday 啊，希望大家都快快乐乐啦。 嗱，正话你收个电话收得唔清咧，唔好以为我间屋好大，即系呢度收得唔清，嗰度收得清，唔系嘅，只系因为咧，我喺嗰个角落头咧，系真系成日都收唔到电话嘅。 系咩？唔系、啊，离远听到啲脚步声都行咗好多步先嚟到个电话、啊。 诶，呢个咩碎步快走啊嘛，其实走嚟走去好短距离，要行咗好多步。 我啊真系以为好多步啊，头先听落去。 咁我今日咧就早过阿 O 先同大家讲讲外边嘅天气先吓。 好啊好啊好啊， 太阳已经上晒嚟咁。 咁快？ 系啊。而家好光啊，同晏昼冇乜分别啊。 哦，真系、 啊。所以咧，大家出街嘅时候咧。你唔使驚，而家話咩烏天誒咩烏燈黑火啊，而家好光猛啊嚇！ 係、啊、 啦、 哦， 喂，想問一問你咧， 嗯， 即係問你一個私隱問題。 好啊， 如果你一個人喺部 lift 裏邊， 嚇、 啊，你會做啲乜嘢？ 一個人喺部 電話 一般係部 lift， 電話未必玩到嘅，係咪先？ 係，通常 lift 裏邊可能收唔到嘅。 係啦，通常都收唔到嘅。咁我喺架 lift 入邊咧發呆嘅啫，或者望望下部 lift 咯。哇，部 lift 咁殘嘢咁樣，如果有鏡咪照下自己發鏡咯。 啊，發呆望鏡或者係喺度觀察部 lift。 係啦，冇嘢做嘛。 但係咁樣喎，部 lift 冇人嘅喎，你會唔會即係譬如話做一啲好其他人喺度你唔敢做嘅事，譬如啊，即系我唔系话，当然唔系话为非作歹嘅事啦。 吓， 你会唔会高声唱歌啊？ 哦，高声唱歌又唔会、啊， 或者大声喺度嗌咁样啊？ 因为我会觉得咧，虽然部 lift 得我一个，但系我一路嗌嘅时候，如果有人喺个 lift 嘅 lift 喺度行紧噶嘛，又或者隔篱嗰部 lift， 虽然我睇唔到，但系人哋会听到。同、埋我觉得一路行嘅时候咧、其实可能个 lift 外边咧都一样会收到声。跟住咧，啲保安就會喺度望，到底依家 lift 發生咩事？ 嗱，首先咧，你真係唔好以為，出邊啲人聽唔到啊，係聽到嘅，你啱，即係聽。 係啊，係啊，係啊。 咁話説咧，咁琴日我去某一個地方嘅時候咧，咁喺撳 lift 啦，咁你要落去啊嘛。咁跟住咧，但係 lift 就嚟到嘅時候，就聽到有一啲即係好澎湃嘅歌聲。咁當然啦，嗰隻歌好似嗰啲超級無敵古歌仔咁樣，你聽唔到佢唱乜嘢嘅。但你聽到佢係唱緊歌啦，咁啊，啦啦啦啦，一路嚟緊。我覺得咁奇怪，點解有人喺部 lift 度焚機咧？咁好嘈啦。好啦，跟住部 lift 停低開門嘅時候咧，見到一個衣着好光鮮嘅男人，即係著曬西裝、打曬呔、攞曬公事包咁樣，好光鮮，好市正企喺度嘅啫。咁跟住咧，我係冇嘢嘅喎。咁但係咧，明我一開門嘅時候，我真係見到佢個少少口型咧，啱收口咁樣。哇！咦，哇！你咁情緒咁高漲嘅，播嘅咁樣，跟住咧，佢一見到部 lift 開門咧，佢即刻停後，因為有人企喺度。 係啊係啊係啊！ 跟住我哋入 lift 啦，入 lift 之後咧，部 lift 就靜如深海，冇聲嘅。咁由於咧，我唔係要去到最低層啊嘛，跟住我一出 lift 嘅時候，跟住咧一閂埋部 lift 門，部 lift 一開始行咗唔夠半秒鐘咧，嗰啲澎湃嘅歌聲又嚟啦！ 哇！ 啪啪啪啪，好啦，咁喺呢個時候，你會覺得？你係撞邪啊？定還是真係 lift 裏邊嗰個人唱歌咧？ 梗係 lift 入邊嗰個人唱歌啦，點會撞邪啊？呢啲 即係未到農曆七月啦，又唔係。 唔係咯，嗱，農曆七月如果鍾哥你問我講，我就可能會答到係七月啦，鍾哥 咁樣。嗱好啦，咁跟住咧，琴日我見到咁樣，好明顯係嗰、那個即係、就是、衣著光鮮嘅人咧，就利用喺部 lift 裏邊嗰個短暫的私人空間，將佢變成一個流動卡拉 OK 房喎。咁跟住我就谂啊，究竟有几多人会当你一个人喺部 lift 嘅时候，会做呢啲咁样平时喺其他地方唔敢做嘅事情？ 我谂都几多喎、啊，其实。 如果你系同屋企人住嘅话，你冇乜几可，你可以喺间屋里边咁放肆嚟唱歌噶嘛？ 嗯。 你真系要唱嘅时候，可能真系要去卡拉 OK 房啦。 吓。 咁但系咁我真系系、啊，可能好多人真系喺部 lift 里边嘅时候，就当嗰度系卡拉 OK。咁自己就可以好肆无忌惮咁样澎湃地将自己嘅情绪宣泄出嚟。 哦，咁搭 lift 呢个时间都好紧要喎、啊，钟哥。 系噶，系噶。咁但系呢一样嘢咧，其实实不相瞒啦，其实我都有试过。 你系好大声嗰只啊，定系细细声嗰只先？ 梗系好大声啦、啊，细细声咧就唔会喺本地里边唱啦、啊。即系譬如你行街嘅时候，你都会噶嘛。啊，阵间讲啊行街嗰个，咁即系喺本地里边咧，我都会试过有阵时咧，部 lift 冇人咧就一入嚟，我都入寂寞，你都想望我，你都会唱噶嘛。咁但系有时候咧，呢、這个就达标啦。正话讲到话，如果你细细声唱，有时候你行过咧，我最怕咩咧？有啲人咧戴住个耳筒。咁跟住咧，佢喺度唱歌，好明显咧，佢系戴住耳筒听紧歌嘅时候，情不自禁地唱歌， 细细声哼嘅啫，嗰啲我估 跟住哼出嚟嗰啲咧，咁就真系好辛苦啦。又系超级无敌古歌仔，行歌嘅时候，或者一齐等紧车或者坐紧车嘅时候咧，啊，究竟你唱紧边只歌咧？ 系啦， 因为通常你只系戴咗耳筒唱歌咧，你系会走音噶嘛。咁所以咧，就听到佢喺度你唱緊張學友，如果唔係一定係張學友啦咁樣。咁但係大家就會好容易咧，俾心裏邊嗰啲即係做一個優秀歌手嗰個衝動咧，將佢表象化出嚟，令到你變成一個隱世歌王。 哦，咁啊都係想揾個機會輕鬆下啫，大家係咪？ 都係嘅，即係其實就係呢樣啊。去到任何情況，你唔需要理會人哋點睇嘅。如果你嘅情緒真係澎湃到要即刻 表現出嚟嘅盡情唱啦， 係啊， 唔使 lift 門一開嘅時候即刻收聲嘅。 其實就算係喺條街嗰度咧，你真係好想唱歌嘅，咁啊不妨再大膽啲，拍兩下手同咁多位同講，我而家想唱隻歌俾大家聽。 可能你唱嘅时候隔离台嘅人同你和音呢， 咪係囉，可能其实大家心入面都有团火啊，钟哥係咪， 唔係你估。 好啦，我哋转头见。 好，拜拜。 我係白元浩，我好鍾意周围去，除咗可以睇风景之外，最紧要係知道身边发生嘅每一件事。 晨光百科， 好啦，唔知道你朝头早或者自己驾驶嘅时候，系咪都喺度唱紧歌嘅咧？如果系嘅，唔紧要，继续唱，继续唱，我转头播只歌俾你一齐唱。我播只歌俾你一齐唱之前咧，咁啊同大家睇睇啦，睇咩咧？揭一揭神光百科嘅时候咧，哦，见到咧盔甲喎，啊，啲盔甲咧喺边度嘅咧？就唔系欧洲嗰啲嘅，今次睇呢个盔甲咧就系日本武士嗰啲嘅盔甲嘅，系啦，武士咧。我哋雖然有陣時見佢就好似一身武士裝啦，有啲係盔甲，有啲係冇盔甲咁樣嘅。原來喺日本啊，離生時代之後啦，咁啊各國嘅勢力啊不斷去到爭鬥，咁啊為咗我能夠更加勁打贏你，唔係淨係靠把刀嚟噶嘛，係咪？咁啊都要防守嘅。好啦，防守防守點防守好咧？咁啊梗係著到成身咧都係盔甲啦。咁佢哋嗰啲嘅呢，其实正確嚟讲呢，可以唔叫做盔甲嘅，可以叫做传统嘅海甲。啊，有名㗎喎，那个名字呢就叫做小泽甲。啊，点解会咁样改嘅呢，我都唔好清楚啊。啊，这个呢就要再 check check 啦。咁但係讲到呢，喺大概公元啊2050至到710年嘅时间啦，咁嗰一隻呢即係用咗差唔多都几百年㗎啦。嗰隻呢就叫圆形嚟嘅，即係原本个形状嚟㗎。之后咧，先至慢慢去到再有一啲嘅大嘅突破嘅。咁我哋都知道啦。如果你要幻想一下日本嗰啲叫做武士嘅盔甲咧，最简单最简单嘅方法咧，就系你一谂就谂到啊，佢哋嗰啲将军啊，嗰啲将军个头嘅头盔系点样啊？中间咧有个好特别大嘅护甲嘅，跟住咧就有一个加纹喺度，即系有个徽章喺个海甲上面嘅。啊！佢哋啲海甲咧，如果系远身嘅部分，好多时咧都会用牛皮咧去到咧就系整成嘅。咁大家都估到啦，用嗰个牛皮整成啊，嗰啲钝啲嘅剑咧，哇，随时用牛皮都挡到噶嘛。咁但系咧最重要嘅位置，例如系头啦，又或者系心口啊、背脊嘅部分啦，佢哋咧都会选择咧就系用一啲海甲咧去到护住噶。海甲咧呢个 concept 呢个概念咧，其实佢哋咧开头咧就系嚟自一啲譬如系动物身上边嗰种嘅结构，去到咧就系做咗呢一种咁嘅设计嘅，用呢啲比较上硬嘅地方去到保护住自己，咁啊期望喺战斗嘅时候咧可以有更加多嘅一个优势啊。去到战国时期嘅时间，由于太多啊等等嘅武士刀啦。亦都咧就開始咧被淘汰啦，即系刀咧都有分好多種噶嘛，咁所以咧海甲又要因應住唔同刀嘅設計咧，又嚟嗰個改變，去到今時今日啦，都有好多咧就係例如用用頭先講過嘅動物嘅皮牛皮啦，或者用鐵啦去到做佢哋嘅海甲部分啦。唔同嘅海甲啊，象征住唔同嘅年代。咁啊，今日我哋见到嘅，虽然咧大部分都系觉得，都系传统日本将军嘅款式嘅。咁但系原来你细味一下落去咧，佢哋嗰啲嘅叫做加纹啊，甚至乎海甲嘅纹路啊，佢哋用嘅物料咧，都系象征住唔同身份有几咁显赫，亦都象征住唔同年代嘅将军或者武士佢哋用嘅战斗方式。是啲乜嘢噶？好啦好啦好啦，识唱嘅可以一齐唱，喺个 lift 入边都可以唱，或者喺你自己间房都可以唱下呢只歌仔啊！ 我大半夜闷到要玩糖心，无啦啦。 拉煲极都会砌两个饭，人哋跳江山我就瞓到晏，唔愿发现肚腩软，日日有夜玩。尖东观众东中西贡，湾仔金钟都有新观众，早午晚净系玩，我冇困难，唔愿变退有责难，伴你全人类过瘾，一起开心有点过分，长夜漫漫欲罢不能，一于今晚通宵玩尽是折返，全力发奋，手机稳稳那位接近，全面召集各路高人，一于今晚跟我玩尽是折返，够好玩便会返，玩手机玩 cosplay 玩飞机玩失踪玩三公大富翁，玩 figure 玩饮茶玩吉他玩到冇嘢玩，你可以玩手板，司机你咪揸紧 GPA 啊，机师喂你降落甩尾嘅喂，中介好新奇喺屋企好肥，有得玩我即刻会飞，唤起全人类过瘾，一起开心有点过分，长夜漫漫欲罢不能，一于今晚通宵玩尽是折返，全力发奋，手机稳稳那位接近，全面召集各路高人，一于今晚跟我玩尽是折返。 咁听你只歌啊，比较上系贴题啦。玩咗先至瞓啊，不过玩之前咧都要做好晒自己嘅工作先。 我系崔洁彤，每朝我会为自己冲一杯咖啡，然后望住太阳出嚟，即刻就会有份温暖嘅感觉。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今日朝头早我哋识场 KOL， 咁啊继续咧呢度去嗰度去，咁啊喺电话侧边咧就已经拨通咗咧，就系香港自然探索学会嘅委员 Christina， 你好啊！ 你好啊，小巴， 系啊， 又是我啊！ 自然探索学会啊，你哋梗系好多古灵精怪路线啊，有几玩嘅方向咧，可以俾我哋啲听众参考一下、啊。 嗯，都几得意嘅。我拿住张地图咧，其实就四围去噶啦，就自己揾个地方去探索噶啦。 系、 啊。咁啊，最近咧就朋友话，咦，好多人咧。是去影咗一个鹿颈机枪堡、 啊、我都有去啊！你知唔知道我带埋仔仔去添啊？呢、這个 点啊？有冇嘢玩啊？你哋有冇扮下唔同得意嘅、 哦？有啊有啊， 游戏啊 我个仔仔咧就好惊入嗰啲机枪堡入边嘅，咁但系因为咧，我同我个队友咧都入咗入去入边，咁佢如果自己一个喺出边，佢就仲惊，所以佢都跟住一齐入嚟。咁但系入边咧，我发觉啲机枪堡啦，机枪堡系咩嚟嘅咧？即系以前打仗时期嘅时候啦，咁有啲军人咧就我嚟起咗一。用砖头起咗一啲好似好细细个嘅一间房仔，百零二百尺嘅房仔，咁啊一个堡垒嚟嘅。其实有啲离远睇嘅时候咧，有少少似嗰啲南极北极嗰啲雪屋咁样嘅，你觉唔觉？ 咦，我又冇离远望到喎，原来你有离远望到， 我有啊，系 啊， 因为我记得嗰个山头上边咧，佢我听闻啊，有11定13个呢啲机枪堡嘅，咁但系我揾咧。我就淨係好似揾到五六個啫，其他嗰啲唔知道收埋咗喺邊度啊，定係要再隻眼擘大啲先睇到咯。 我哋好似未講嗰個機槍堡喺邊度啊？係 啊係啊，掛住自己傾偈啊，係啊。 我哋係講緊咧喺鹿頸嘅機槍堡啊。 嚇！ 咁啊，最近咧好多好多即係都傳媒朋友啊，或者自己即係身邊行山嘅朋友咧，其實都有去即係講到鹿頸機槍堡。咁啊，其實咧係非常之容易去嘅，因為咧如果你有行山去過鹿頸嘅話咧，咁嗰度有一個茶座啦，其實喺茶座隔離咧就已經有一條行山路線咧，就可以上到去呢一個機槍堡 嘅。係啦，如果你真係揾唔到嗰條路，因為其實條路真係幾唔顯眼啊，咁你可以去茶座嗰度問一。问嗰啲侍应，我想去机枪堡啊，佢就即刻指俾你听，就系呢条楼梯上去噶啦，咁样。 系啊，其实咧真系好简单，啱啱喺个茶座隔篱有一条楼梯咁样样嘅。 系啦， 我就起步嘅路线同你唔同，因为咧我就喺大美督 上咗咧八仙岭嘅仙姑峰， 哦， 咁跟住咧再行埋惠顺径咧，先去到鹿颈机场部，所以我就冇遥远可以望到呢一个景象。 咦，咁你系沿呢个横七古道嗰度行过去乌蛟腾嗰度啊？ 系啦，冇错。 哦，哇，嗰条路都好玩喎，横七古道其实嗰啲古屋都几靓噶。 啊，都系啊，有一个咧位置咧，其实就系以前，我相信系以前村民佢哋喺嗰度嘅建屋啦，农间啦，咁有一棵咧好大嘅榕树咧，而家咧就已经侵蚀咗嗰间屋，咁其实咧影落去系非常之靓嘅， 系啊， 好有特色的， 天空之城啊，风之谷咁嘅感觉噶，嗰个 系啊，咁跟住即系机场堡就得意嘅位置就系以前二次世界大战嘅时候咧，应该系就系向。香港的港英的军队，就其实我没有找过个历史，但是相信都是打日本军的时候他们用来防御的地方。其实很有趣的，我们现在走到上去还可以见到一些遗迹，还有见到那些战壕。咁啊，我啲朋友就好有趣咧，佢哋就好中好 dramatic 嘅，即系好中意咧就即系演戏嘅。咁啊喺呢啲机枪堡啊，同埋呢啲战壕嗰度咧，就喺度扮一啲 cosplay 可以 打仗啊，但系扮一啲即系竞争紧嘅咁嘅情况。咁我哋咧嗰日就喺嗰啲位置咧，其实都玩得好开心。咁其实咧都几值得去，同埋几值得保护嘅，因为呢啲地方咧其实都带咗好多历史俾我哋啦，令到我哋有所反思啦。 其实呢个机枪堡，我觉得同战壕啦，喺城门水塘一带咧都有好多类似嘅战壕嘅。咁但系我觉得鹿颈呢个战壕咧，或者机枪堡，我觉得佢保存咧得非常之好，即系佢唔会好似城门水塘嗰边咧就比较甩甩漏漏，有啲真系好严重打仗过嘅痕迹啊，定系侵蚀嘅痕迹嘅。咁但系鹿颈嗰边嗰啲咧保存得相当之完整，入边仲好干净添。 不过我就比较有趣咧，就系你叫我自然探索学会咧，我哋行入去探索呢啲战壕嘅时候咧，咁咧啲机枪堡入边咧，其实有好多动物嘅痕迹啊。我哋譬如见到咧有壁虎嘅蛋啦，咁亦都有蜜蜂嘅嘅巢啦，系啦，咁啊，仲有即系一啲蜘蛛围咗网喺度啦，咁样样。咁我哋都尊重翻生物啦，咁因为咧佢哋喺嗰度揾咗一个安全嘅地方咧去繁衍后代，咁我哋影张相就走啦，我哋就唔会骚扰佢咁样样。 咁啊呢一个嘅机枪堡嘅喺鹿颈山上边啦，咁如果你话要走嘅时候，或者点样可以完成嗰个tour 咧？ 哦，其实咧都好简单嘅，咁你如果你有 apps 嘅话咧，其实你见到 apps 都有路线。咁沿住查咗隔篱嗰条楼梯咧，上咗去之后咧，其实咧佢可以经过呢个山咧，行一个圈咧，去翻接驳惠顺径嗰个小路，然之后咧兜翻出翻去鹿颈嘅小巴站嗰度咧就 OK 噶啦。咁如果你好似即系我咁有兴趣嘅，可以行多少少嘅话咧，咁你可以由大美督开始啦，或者乌蛟腾开始啦，咁就行上去呢个八仙岭自然教育径，咁跟住咧再接驳翻去惠顺径咧，再行到去鹿颈机枪堡呢个山，叫做高洞呢个山咧，咁就可以玩多几个地方啦。 清楚明白嘅吓，咁啊都几得意嘅，特别影下相啊。如果有小朋友去呢、這个山咧，其实都唔难行啊，其实都几容易行嘅。不过有啲位咧就可能未必有啲好明显嘅楼梯咁啊。大人陪住嘅话咧，其实都可以不妨一试啊吓！今日朝头早唔该晒 Christina， 唔该晒你， 好， 拜拜。 晨光 Coffee Time。 有機會都可以去下頭先講個機槍堡啊，不過咧，如果你想去一啲舒服啲嘅咁樣，咁科學館有新展廳，咁啊地球科學廳咁將會咧就係分為四大嘅展區，咁啊展出大概30組互動嘅展品、模型啊同埋場景嘅裝置，咁啊等各界人士咁啊呢個咧就用咗自然現象嘅成因啊了解自然現象。咁啊，自然現象咧都係幾靚嘅一個情景嚟嘅。咁啊，同時喺場內亦都有啲互動嘅模型啊，等等啊，有啲颱風模擬室喎。咁啊，睇翻啲圖片咧，咁啊，哇！你入到去嘅時候咧，就可以見到呢個颱風的威力啊。咁嗰度寫住颱風嘅威力咧，企入去嘅時候，哇！嗰啲風咧，呼呼呼咁樣，咁就啱啦。呢個咧就好啱香港人玩啊！即係我覺得科學館咧有啲更新啊，非常之好嘅。咁因為咧。 香港每逢打風嘅時候咧，就有啲人好危險啊！咁啊，呢度去嗰度去咧，咪感受下風嘅威力。咁啊，以後咧就可以唔使去嗰啲地方啦。咁啊，直接去科學館，咁啊可以感受下呢個颱風嘅威力。好啦，佢呢個地球科學廳咧，咁啊就係科學館常設嘅展覽廳啦，會講埋咧就係呢個火山爆發、地震啊、海嘯同埋颱風等等驚人嘅自然現象嘅成因嘅。咁如果你係一家人嘅，喂親子旅行啊，都幾好啊嚇呢個。咁啊去一去呢啲地方嗰度咧就望一望咁樣。咁啊大家都放心啦。咁啊入邊咧就叫你安心出行又嘟啊，跟住入邊亦都有啲酒精搓手咧去到提供俾大家嘅。咁希望大家咧有機會都可以去望一望呢啲自然現象嘅成因咁啊。学多样嘢嘛，系咪？唔系净系听多样嘢，学多样嘢，旁下身都好紧要嘅。好啦，时间好快脆咧，就去到早上嘅七点钟。咁啊，我哋先听听咧就系新闻简报啦。转头咧就系新闻翻到嚟之后啦，咁啊将会分途广播。晨光第一线咧，将会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喺早上嘅时段继续陪住你，去到早上嘅十点钟。我哋转头二台再见啦，喂！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呢？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本港嘅恐袭风险维持中度，即系冇具体情报会成为目标。警方又話，國際反恐形勢複雜，機場是重要運輸設施，容易成為恐怖分子的目標，希望透過演習加強專責組6個部門的情報交流和前線人員的訓練和協調。天氣方面，廣東沿岸天色良好，在清晨5點颱風舒力基集結在沖繩島以南大約49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微风。展望听日日间炎热，下周初至中期云量较多，有几阵骤雨。而家嘅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阿姨，我不想努力了。 唔得，因为呢个系 DSE。 斌臣，我哋骚动音乐同 DSE 考生打气，梗系送歌啦！ 好啊，波成，我已经拣好咗林家谦嘅《神奇的胡桃魔药》啦。 无事到与你，时月飞飞，继续往天飞，再遁地。 其实咧，我系谂住送 High Score 嘅啫。 咩 Score 啊 ？High Score 高分数。 你咩年代啊 ？Live your life，Live your DSE，DSE 听住电台考好啲。Live your life。 我哋呢班打工仔好易整亲，好彩工友知我腰痛，叫我约时间去劳工处职健诊所睇医生。佢哋对症下药，同埋教我健康生活小贴士，预防病情恶化，仲会安排复诊。你可以打九龙快线23437133，或者新界快线35435701预约，唔使转介信嘅。劳工处职健诊所随时为你健康效劳。 寻找终极武士，发挥不屈的武士道精神，用剑术击倒挑战，用音乐鼓动热血。 今聴いているのはパクロビンの番組です。ぜひ聴いてください。 星期日下午4至5，天空海阔白猿浩，最强英雄剑侠歌曲音乐集。 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底。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神光交通天文台。 朝早嘅7:07嘅时间，晨光交通天文台咁啊，今日4月23号啦，星期五嘅早上 ，Irene 都喺度咯，你好 Irene， 早晨啊，小伯， 你好，咁啊，先同我哋睇睇交通方面啦。 好啊，咁啊，讲下隧道先吓，咁啊，而家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出去九龙观塘嗰边咧，龙尾去到电话机楼噶啦。 嗯， 红磡海底隧道九龙过去港岛收费广场去到理工湾位段咧，而家都有车排紧队噶啦。咁啊，另外咧有啲爆水管嘅封路都要提下大家啦。今朝早咁啊，呢个港岛中环啊，皇后大道中咁啊，西行线啦，汇丰总行对开嗰度快线咧，因为受到爆水管影响封咗路嘅。咁因为而家就时间仲系比较早少少，晏啲有机会挤塞，大家留意一下。皇后大道中西行近住江乐道近住呢个汇丰总行快线有封路措施嘅。九龙咧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亚皆老街嘅快线都系因为爆水管啊，咁嗰度快线亦都系封闭啦， 两日噶 啦。咁因为可能要啲时间。 收啦， 嗰度平時都真係好繁忙，可能繁忙時間佢哋都唔係咁方便去封，即係去做工程 嘅， 可能要啲晏，即係稍後 凌晨時間，可能做完跟住，唉，未做完啦，咁啊，俾多啲時間佢啦，大家。 未講完啊，唔好意思，小白嚇。咁啊，仲有呢一個土瓜灣嘅碼頭涌道啊，就有啲緊急維修，呢個都係仲係做咗幾日㗎啦。碼頭涌道去九龍城方向木廠街都係快線有啲緊急維修，經過時間大家小心啲啦。仲有嚇油麻地，咁啊，而家渡船街天橋過海去洪水方向。多车嘅龙尾果栏附近。 咁头先一开头听 Irene 嗰啲新呢一个交通嘅时候咧，都第一个听即系咪将军澳啦，我都好期待将军澳嗰个新嘅转车站。 哦，希望会疏导到啲交通， 同埋令到大家多啲选择嘛。 系啊，咁主要系希望可以疏导到啦，因为其实我都系住东九龙嗰边啊嘛。 哦，系啊。 咁就唔系将军澳嗰度嘅，咁但系见到有阵时就算譬如繁忙时间咧，或者过咗譬如夜晚9点10点有阵时交通都会好繁忙噶。咁如果多条道路俾大家拣，咁希望就会好啲啦。 咁系啊，咁啊叫做搭车嘅朋友多个选择啦，咁啊 揸车 嘅朋友，揸车嘅朋友亦都可以选择，哇，交通方便咗啦，咁样亦都可以咧就系、是、选择下一啲坐交通工具，令到条道路唔使咁多车嘛，系咪？ 系啱嘅。 系啊，咁啊如果坐车嘅时候咧，我知道即系有好多人咧考咗个车牌啦，咁啊有啲嘢可能都未必咁留意到啊 ，Rain 系嘛？ 系啊，咁譬如我自己都系啦，虽然我都考咗。車牌都有一段時間啦，咁我記得我考牌嗰陣咧，就私家車啦，自動波啊，咁啊未有 P 牌呢樣嘢嘅。 啊，好耐噶咯，咁你 係耐耐地啦，咁樣啱啱之後先至有嘅，係啊，咁啊知唔知其實 P 牌所謂 P 牌啊，小白考翻你啊。知唔知其實 P 牌即係叫咩啊？ 即係考成功考試完成啦，咁啊攞咗個車牌，第一年嘅時候都要掛住個 P 字喺個車嗰度。 其實我都唔知道，蒙塵 P 牌 P 牌即係總之新牌仔啦。原來咧即係嗰、那個即係比較正式嘅講法就係暫準駕駛執照啊。 哦，都係暫準嘅啫喎，嗰、那個即係正確嚟講。 係啊，咁你一年之後好啦，咁就可以真係 換翻個正式車牌啦。 係啦，申請個正式嘅車牌啦，咁啊，咁啊揸 P 唔係揸 P 牌，即係新牌仔嘅時間，大家咧其實都有啲有啲嘢。要留意嘅，留意啲咩咧？ 我自己最記得嘅咧就係好似快線唔行得，我哋平時揸車咧就唔可以 keep 快線，但係如果係 P 牌嘅朋友咧就好似唔可以入快線，係唔 係 咧？ 係啊，係真嘅。咁啊，我睇過啲資料啦，就係咁嘅。咁就係如果有三條線以上嘅快速公路啊，咁新牌嘅朋友咧就唔可以用最右嗰條線嘅喎。 呢個我就記得啦，係啦。如果兩條線咁得唔得？ 如果兩條線咁樣就相確啦，咁同埋一樣嘢都好緊要嘅，咁就係話如果係一啲高速嘅公路咧，時速限制，咁譬如係70公里以上，譬如有啲車，譬如話 譬如吐露港行100嘅咁樣， 係啦，冇錯啦，咁佢哋咧都只可以係去到70嘅啫，唔可以超過70，其他朋友可能要可以行快啲，但佢哋最多都不能夠超過70，最多都係去到70噶。仲有一樣好緊要啦，咁就係咧。架車啦，你電單車又好，私家車又好，前後都要點啊掛個 P 字喺度。 係啊，咁話俾人哋知咁，哦，我新牌仔，咁大家就幫幫忙啦，咁啊關顧一下啦，就唔好嚇佢哋啦。我見有啲朋友唔知係咪好好衰嗰啲嚇嗰啲人咧，咁人哋驚咁啊，已經係即係新牌仔啊嘛。咁你仲喺後邊哇，取下取下， 係咁撥啊，係咁啄尾啊， 大家係多啲愛心 係啦，咁安全亦都最緊要嘅，係咪？好，朝頭早唔該曬 Irene 提咗啲新牌嘅同事啊嚇。咁啊，另外啦，亦都咧就係睇睇出邊嘅天氣先。早晨啊， 早晨啊，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朋友，早晨早晨 ，Happy Friday 啊！啊，今日都做节目都要好有爱心啊！今日晒住太阳嚟做节目、 啊 啊，因为咧、太阳都出嚟啦，咁可以晒太阳啦，呼吸下新鲜空气啦，咁啊，俾自己咧即系提升一下啲维他命 D 嘅水平啊，等个人都开心啲咁就好啦。 系啊，只眼啊睇到太阳，只耳仔啊听住晨光，几好啊！ 是啊，咁啊望去香港岛嗰边咧，就所有建筑物都睇到啦。咁系晴天嘅，典型嘅晴天啦。万里无云嗰只，连过往嗰几日咧，有一朵朵云彩咧，都冇出现嘅。咁所以今日都理论上九点零十点应该都会晒少少啦。咁样，咁大家可能有机会都搽啲防晒啦。咁依家十二点一点啊，中午时分其实都几热下噶啦。咁所以。即係如果你話打工仔出去食 lunch 嘅話咧，咁可能咧你都要預備充足啲啊，比較即係可能如果女士們有啲防 UV 嗰啲遮咯，咁如果你係叫唔想曬黑嘅話，咁呢啲都係開始轉換季節咧，好好嘅準備嚟嘅。 好多嗰啲女士咧喺 office 入邊啊。都是会查呢个防晒嘅，知唔知 啊？好似我唔记得 Kitty 同 Barbie 讲过话，其实office 嗰啲灯都会有啲会晒黑自己。 系啊，系啊，系啊！哇，嗰啲真系哇，好犀利，好知音啊！ 咁究竟系咪咁？我又唔知啦。嗱，我同你咧有时间都会出去跑下步啦。 系啦， 你仲劲啲啦，跑山啦。咁如果夏天嘅话咧。可以許可，其實上年咧成個泳季咧，我都冇乜點樣出過海啊，或者去過沙灘。你都知道，即係遊艇嗰啲啊，限聚令啊，冇得話上艇玩入。咁當然你話會唔會喎？社交平台都有人繼續出海嘅咁樣咁，我唔識啦，我又見唔到啦嗰啲咁樣。咁但係理論上就唔可以咁樣咁，但係康文署核下嘅沙灘都開放啦，咁啊小白屋企附近個沙灘都就嚟開啦，咁啊你可能都要新鮮事出去參觀一下先啦。 我可能都要準備塞車添啊， 係啊，喂你開始要買直升機咯， 唉買到啊有乜所謂啊？ 將個天台變成直升機坪， 係啊好啊，係啊好啊呢啲。 唉有陣時禮拜五係諗啲開心嘅嘢，係啊唔好即刻諗到塞車咁悲觀，雖然。塞車是現實嚟嘅，我都 feel 到你第時嗰度，即係譬如入去你屋企附近嗰啲位置，真係確係會幾塞。 係啊， 因為我估計啲配套未做到啊，特別喺道路嗰度，咁有陣時都係啦，個沙灘整得靚靚，咁大家去譬如大美督嗰啲地方，或者係咪叫龍尾沙灘啊？ 係啊，龍尾泳灘。 係龍尾泳灘啊，咁你都會開車入去啦。咁當然我哋做電台，梗係會叫大家搭公共交通工具啦。咁但係有陣時一家大細即係。要楞住好多嘢都明白嘅，咁你開車入去，咁入面又未必有充足嘅車位，咁就算有啲朋友，哎，泊喺路邊啦，焗你抄啦，咁樣，咁但係都唔係一個好嘅解決方法咯。 同埋而家咧，即係警方嗰個執法嘅方法咧，即係見到個 pattern， 佢哋都有話到就係、是，你如果你見到你違例泊車抄牌啦。咁如果你拍起一啲咧，即系会影响道路安全嘅话咧，佢抄完你就真系拖走嘅，唔理咁多，喂，安全第一。咁呢个我觉得都唔错，啱嘅，系咪先？咁你真系影响嘛？ 系啊，太阻塞道路都要明白。咁所以大家咧，即系礼拜六日 plan 去玩嘅时候咧，大家都要好好咁样计划下行程啦，同埋用咩公共交通工具或者用咩交通工具啦，好嘛？ 冇错，详细 先嚟交俾你。 好，唔该晒哦。咁啊，快啲翻入嚟，唔好晒亲啊！咁啊，出边都天晴，同埋日间啊炎热噶。咁啊，最高嘅气温大概31度啦，吹微风啊，展望听日嘅日间会都系炎热。咁啊，下周初至到中期云量啊开始较多啦，亦都有几阵嘅骤雨嘅。而家出边系24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7%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咧就系2至4，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嚟嘅。嚟到早上嘅时候，咁啊星期五啊，咁我哋都一齐上下堂先啦。有晨光大学，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有绿色和平代表。星期五朝早嘅晨光大学咧，同大家讲下啲环保嘅议题。今朝早咧，电话旁边林慧就接通咗咧绿色和平嘅 Andy。早晨 ，Andy。 早晨，大家好。 今日同我哋讲啲咩题目咧 ，Andy？ 今日会同大家讲下棕地啊。 我哋不如首先同大家讲下，其实咩为之棕地啊？ 好啊，如果系即系简单讲咧，棕地曾经咧，佢应该系啲绿油油嘅土地嚟嘅。 佢可能係魚塘啦，佢可能係一啲嘅農地咁樣樣。咁但係當佢即係上面一啲嘅作業已經係變咗，譬如係貨物嘅儲存啦，或者係劏車場啊，甚至乎我哋有發現過一啲嘅電子垃圾場咧，咁佢已經改變咗個用途，佢變咗其他即係啲相對可能污染咧，我哋就簡稱為棕地咁樣。 咁但係其實現時嘅棕地大概分布係喺香港嘅咩位置嘅咧？ 主要全部都喺曬新界嗰一邊嘅。 有冇話係邊啲區域㗎？ 哦，其實就個分布都好闊嘅，亦都好散嘅。咁你由譬如天水圍啊、元朗啊、八鄉啊、錦上路一帶啊，其實都有唔同種類同埋大細嘅棕地，都分布曬喺呢啲嘅地方。 咁但係一般棕地嘅面積係大概有幾多咧？ 佢如果最細嘅話咧，其實講緊可能係半公頃，一公頃左右，即係大家可以理解做係一個嘅大球場啦。咁但係大起上嚟咧，其實可以係去到過十公頃都有嘅。 係係，咁呢啲土地就通常都係俾人攞嚟做，可能係有破壞到佢本身嘅地質嘅用途啦。咁除此之外，其實仲有啲乜嘢係做緊嘅咧？喺呢啲棕地上面？ 譬如大家見到諗翻起一啲重型嘅機器啦，咁其實喺香港島啊或者九龍咧，就實際上真係冇咁樣嘅空間去做一個存放嘅。咁譬如一啲大型嘅貨櫃啊，咁其實都要一啲暫存嘅土地嘅。咁其實棕地咧係提供咗即係呢一個嘅空間同埋即係去俾呢啲嘅大型嘅物件咧去存放。咁但係另外一邊廂咧，其實我哋都見到有一啲就唔係咁見得光嘅作業都喺棕地上面發生。 例如咧 一啲電子垃圾場咁樣，咁佢哋係涉嫌會係譬如非法啦，因為香港其實就唔可以收呢啲嘅電子垃圾啦，同埋佢哋會破壞環境啦，因為佢哋嚟到香港咧就唔淨止係一個儲存嘅狀態，佢哋會有可能做一啲嘅加工啊、拆解啊，甚至乎去焚燒佢咁樣。 咁但係當你哋觀察到呢啲情況嘅時候，其實有冇解決方法㗎？ 有㗎，咁其實解決方法咧離不開有兩個層次嘅，第一個咧就係政府可以加強執法啦，咁但係其實執法咧就唔可以即係終止呢一種破壞環境嘅作業，主要嘅原因就係大家知道即係新界咧其實好大嘅，而佢哋即係呢一種即係唔見得光嘅作業咧，佢都有一種嘅模式㗎，我哋稱之為咧係一種好似遊擊式嘅，譬如你呢一期喺呢個地方度做。佢下一水或者下一期咧，佢就會轉咗去其他嘅地方。咁其實係會增加咗即係相關部門嗰個執法嘅難度咁樣樣啦。咁第二個層面咧，其實就從一個整體規劃。咁呢個亦都係綠色和平咧主要嘅建議嚟嘅。意思就係只要政府好好地去抽同埋去判斷，究竟邊啲嘅棕地群，譬如天水圍嘅棕地群，係主要愛嚟做重型機器嘅放置，而可能係元朗嘅棕地群就主要係愛嚟解決房屋住屋嘅需求，咁樣嘅規劃嘅情況底下咧，嗰啲嘅非法作業咧就會冇嗰個生存嘅空間，而到時候分分鐘咧係連嗰、那個即係執法咧嗰、那個程序都未必需要去應用到。 明白。哇，不過其實都真係有一定嘅難度啊！學你話齋，即係由可能有人發現去到舉報，咁可能已經搬走曬啦。即係都要諗啲方法可以打擊到呢啲非法嘅集團啊！ 系，冇错。 咁除此之外，其实有冇啲咩建议咧？对于棕地嘅使用方面， 有啊，我哋其实一路都建议紧，即系大家知道政府就有提出一啲嘅发展方案啦，对于香港嘅土地运用，咁啊离不开有譬如郊野公园嘅边陲，明日大屿嘅计划，其实众多更加多市民支持嘅咧系棕地嘅发展，咁亦都因为咁样样咧，其实政府已经系完成咗或者佢有第一阶段嗰个棕地嘅研究已经出咗嚟噶啦，咁政府系拣咗咧36公顷嘅棕地去做嗰个研究嘅，咁但系可惜啦，因为36公顷咧系占整体，讲紧我哋依家香港系有1500公顷嘅 宗地是未發展的， 36 公頃其實只佔 3% 而已。譬如我們講一下屏山北啦，咁可能好多即係聽眾都唔係好知屏山北喺邊度。地理上嚟講咧，其實佢係喺元朗入邊嘅。咁佢喺朗天路以北同埋榕園路以西嘅一個嘅宗地，喺1993年，哇，講緊好多年前，佢係一個連綿嘅農田嚟嘅。咁而佢幾時變做宗地咧？其實係去到千禧嘅年代咧，佢就慢慢變做宗地啦。咁今次咧，其實我哋嘅政府就打算收九公顷面积的宗地，在这个屏山北当中。但是我们的调查发现呢，很重要，一路之隔呢其实有8.3公顷，即是8公顷左右啦，其实就在正政府收那块地的隔离。而这8公顷的土地呢，其实政府是没有收到的。譬如我们再看看另外一个地点的情况啦，其实同样都是在元朗入面的，那个地方叫沙埔。如果大家即係有行開山咧，就一定知係邊，因為佢其實就係喺坐落喺呢個雞公嶺一個好出名嘅山啦。佢嘅下邊咧，其實就叫沙埔。咁而沙埔嘅情況發生個問題咧，就係佢曾經係一個魚塘嘅宗地群嚟嘅。咁今次咧，我哋嘅政府其實講係規劃處，佢就建議收咧喺沙埔北面嘅17公頃嘅土地。咁當中咧有13公頃係宗地嚟嘅。咁聽落都幾大啦，因為13公頃講緊係13個嘅大球場啊，講緊係。咁但係我哋發現呢，原來距離400米嘅南邊呢，原來有另外一塊呢係再大啲嘅宗地，講緊係 15.7 公頃嘅宗地呢，係完全冇被即係去收咁樣。咁另外其實最後仲有一個個案呢，就係叫欖口嘅。咁欖口呢個地方呢，其實我自己即係做呢個研究之前都唔係好認識，佢同樣都係坐落喺元朗入面，佢係元朗南。咁而呢個嘅欖口呢，其實佢已經係連續三次呢避開咗政府任何嘅發展計劃。咁但係呢個欖口嘅宗地群呢，佢講得係1993年呢已經存在緊㗎啦。而佢當年啊，即係過去嘅日子呢，係因為違反一啲嘅地契使用啦，而被地政署呢發出過一啲嘅勸喻啊，甚至乎係警告信嘅。咁但係到今天我哋睇返欖口呢個宗地呢，佢係有一啲嘅譬如停車場啊、洗車房啊，依然都係屹立喺佢上面，喺度發做緊一啲嘅生意咁樣樣。 咁我希望睇下不久嘅將來會唔會同呢啲宗地呢有一啲新嘅合作或者係發展嘅項目呢會睇到出嚟啦。我哋都要拭目以待啦。今朝早唔該曬你。 多謝芭比。 奥运圣火将会在日本燃亮，白元浩会在神光第一线紧贴这件世界体育盛事。白元浩，东京奥运知多啲。 我是阿欧，每日留意股市，留意交通，留意新闻，最紧要留意身边人。 好啦，朝早7:25啦，哇哦！ 系啊，小白，喂，问下你嘅公子咧，究竟依家系咩款式嘅书包？咩添系咩声咁样？系、 哦、啊，而家其实佢幼稚园咧，佢有佢哋自己特定嘅书包嘅、 哦，即系学校个个同学仔都系咩同学款 嘅，都系一样嘅。 哦，咁啊好，冇比较冇伤害。我哋细个嘅时候，你最记得人生之中买过最靓个书包，或者自己最中意个书包系点嘅？ 以前有一个嗰、那個年代好 hit 嘅，嗰、那個有棺材嗰個咯。 哦，嗰啲有品牌嘅，嗰啲 係 有百劍十字嗰、那個。我都有一個、啊。 而家望落去，我揾唔翻嗰個而家。但係以前咧， 喺旺角有間專門店啊，記得。 嗰只咧就用到又殘啦，又霉啦。 殘先型。 但係你又發係啦，我就想講，你越爛咧，跟住嗰啲皮咧就越霉咧，你又覺得哇呢、這個真係。 极品啊！日日翻学噶、啊，先有咁嘅成果啊！稍为有三个月啊，逃学啊，冇做到个效果噶、 啊。你仲要又翻学又打波啊，仲劲啊个袋， 个袋摆喺啲篮球场，旧时啲篮球场咧。石屎地嚟嘅，起粒粒嘅， 系啊！ 你一俾人哋撞到喺地下咧、你实算啊，即系唔会好似依家咁样 校裤村啦，系咪先？ 系啊！ 而家啲地起得好靓，其实真系睇翻 益起我。 細個都真係因為咁樣而穿過一條校褲， 唔止一條啦，我都 細個咧如果爆胎啦，或者打波整爛咗啲衫褲啦，校務處有個姐姐好好喎，幫你縫補補。 係咩？ 係啊，你都有啊，應該。咁如果唔係點啊？開浪咁樣，銀跳翻屋企啊！ 冇，我哋係銀跳翻屋企咯。 我咁唔係我， 跟住成班同學男校咪笑指住嚟笑。 我哋會俾條運動褲你換咗先嘅，咁你就除咗條校褲出嚟，咁睇下嗰個縫補補，即係校工姐姐啦，其實。佢肯唔肯幫佢補？通常都肯嘅，好有愛心嘅，其實 幾好喎、 啊。係啊， 因為我印象當中，我哋校校工都係叔叔嚟嘅。 哦，可能叔叔都識得補啦。馮叔叔咧，唔係馮寶寶咧，係啊，姓馮叫叔叔， 可能係啊。 咁點解無端端講書包咧？因為內地咧官方媒體咧近日都有個調查發現啊，全國咧多間嘅中小學生咧，每日孭住嘅翻學嘅書包嘅塑膠物料之中咧，竟然存在咧有毒同埋致癌嘅一啲危害嘅化工物料啊嚇。咁、 哦、 啊，有一個好長嘅化工物料嗰個名嘅。 嗯， 咁我唔係好識嗰啲 嗰個有嘅啦。 元素表，元素表入邊其中一啲元素 要揾 Iron Man 出嚟先得。 係啦，加埋曬一齊咁樣，總之就對啲小朋友唔好啦。咁所以咧內地啦，相關部門咧都公布咗呢個危險化學品目錄啊，發現咧書包入邊咧都含有當中一啲致癌嘅物質，咁啊勒令啊嚇，如果一啲書包嘅生產商同埋製造商咧有呢啲咁嘅不良嘅元素喺個書包嗰度咧，就一定要下架啦，唔可以咧危害到下一代咁樣。咁啊睇翻咧內地啲民眾啲書包咧都有好多唔同款式嘅喎，大抵咧都係用翻好多唔同嘅卡通人物啦，同埋今時今日最 hit 咧都。依然同香港差唔多嘅，就係、是、鬼滅啦， 哦、 鬼滅之刃啦，或者有佢哋好多唔同依家興嗰啲動漫人物啦、 啊， 我都脱咗節啦，可能鐘哥仲貼啲添咁樣。咁、啊、總之睇翻佢哋啊，啲書包都有唔同款式。不過作為家長啊，就特別係小白，如果有機會幫自己小朋友去揀一啲合心水嘅書包，真係有好多考量啊。第一孭得舒唔舒服，第二會唔會過重，第三咧、就係、是、個卡通人物係咩 logo， 個卡通人物我一定唔會揀啊。 第四。有冇致癌物质咯？ 今日系4月23日，星期五，农历3月12，适宜沐浴、扫舍、栽种、治病、会亲友。 我冇咁多时间、啊， 有需要嘅先做啦。今日忌迁徙、入宅， 咁点算啊？ 唔使担心咁多、啊。今日都是世界图书与版权日， 我会培养阅读的兴趣的啦。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跨部門反恐專責組昨晚在機場進行反恐演習，分別在客運大樓模擬發現可疑物品，以及模擬恐怖分子斬人、挟持人質和嘗試引爆炸彈。警方、消防等部門合共大約200人參與演習。警方表示，本港的恐襲風險維持中度，即是沒有具體情報會成為目標。警方又說，國際反恐形勢複雜，機場是重要的運輸設施，用意成為恐怖分子的目標，期望透過演習加強專責組六個部門的情報交流、前線人員的訓練和協調。華大基因呈報30宗新型肺炎初步陽性個案，當局認為不尋常。政府專家顧問、港大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到華大基因大埔化驗所調查之後說，相信實驗室出現標本交叉感染，令病毒載量高的樣本檢測過程中有機會意外污染同一批的其他樣本，導致有假陽性個案。袁國勇說，有可能是實驗室提煉病毒的時候產生的泡沫溢出樣本瓶外，令病毒污染化驗人員的手套、安全櫃和吸取樣本的機器等等。他說，實驗室將工作紙放在安全櫃裡面，以及會重用盛載樣本的膠容器等，也可能導致樣本交叉污染。他已經要求實驗室改善工作流程，包括每次化驗之後要換手套，以及不能夠重複使用盛載樣本的膠容器等。 俄罗斯结束在靠近乌克兰边境大规模军事演习之后，国防部长绍伊古下令士兵返回所属基地。绍伊古坐军方直升机在克里米亚上空监督军演，他说快速检查的目标已经达成，士兵展示出保卫国家的可信赖能力。他下令参与演习的部队当地星期五起返回永久基地，并在5月1日之前完成。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欢迎为局势降温的决定。俄罗斯总统普京就说随时欢迎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讨论双边关系，但地点要在莫斯科。天气方面预测是天晴，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微风。展望听日日间炎热，下周初至中期云量较多，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 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报告隧道情况先啦，东区海底隧道九龙过去港岛，龙尾去到启田道回旋处噶啦。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暂时系隧道入口范围多车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出九龙的龙尾去到 水泉澳村附近的。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出观塘龙尾在单车馆公园。港岛路面呢，中环的皇后大道中西行线在汇丰总行对开那里因为爆水管快线封了的。经过时间大家小心一下。咁啊，九龙方面啦，现时新清水湾道下行落去彩虹交汇处咧就多车嘅，咁啊由彩云村啦一路去到顺利村段都系交通繁忙噶。窝打老道咁啊近住呢一个亚加老街段咧都系爆水管啊，去尖沙咀方向亚加老街对开嘅快线都有封路措施。另外就系土瓜湾嘅码头涌道部分路段有啲紧急维修，码头涌道去九龙城方向木厂街对开快线都系有封路噶。咁啊，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紫霞仙子，你留低咗啲嘢啊！ 如何能回去没了所最初。 电影《西游记》大结局之《仙履奇缘》是我们港产片的经典之一。而 Karen 说有一幕他很深刻的，就是紫霞仙子在至尊宝箱里面留下一滴泪，也都成为他今次新歌主题的灵感。作曲高依恩，填词周耀辉，编曲阿伯黄少明，监制莫文蔚 Juno。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之一，莫文蔚《因一个人而流出一滴泪》。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享受生活有好多选择，做咩都好都要懂得抗拒瘾诱。吸食大麻会令人上瘾，产生幻觉、智力受损、焦虑同抑郁。拒绝大麻，咪俾佢损害健康，先可以真正享受生活。自在生活，远离大麻。打186186，或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揾我哋帮手。大麻系毒品。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或 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体育一周大事回顾啊！ 好啦，本地體育方面咧，咁啊，今個星期當然先同大家睇睇啦。康文署方面咧，即係尋日就宣布啦，咁啊話到咧，因應住呢個冠狀病毒嘅最新情況啦，下個月啊嚇，咁啊5月3日開始咧，就會陸續恢復翻咧，就係部分康樂及體育活動啊，包括啲咩咧？室內啊、户外啊、公眾泳池啊、水上活動中心咧，嗰啲處所啊、舉行嘅訓練班啊、同樂日啊咁樣。嗱，市民可以下個星期二開始，咁啊通過咧就係各區啊。康乐事务办事处嗰度啦，咁啊设有康体通嘅服务嘅康乐场地，咁啊可以咧就参加报名翻呢啲活动啦。 哦，好啊， 等咗好耐可以报名嘅呢啲。 系啊，你最想报系咩啊，小白？如果喺康文署嘅场地，你话今年成就解锁有一样嘢想学嘅话， 玩下水嗰啲咯。 我都系、啊。怀念你而家又有又有沙滩又有剩系咪先？我有阵时睇啲报道，哇！即系人工沙滩，我都好期待啊。虽然我 好难报，你知唔知水嗰啲 系咪啊？ 好难报，你基本上你中到嘅话咧，系好系一个大奖嚟。 要3-4月嘅时候报咯，即系依家呢啲时间。 长期敷嘅，因为 暑假就一定敷噶，即系去到6-7月你就唔使旨意报噶啦。咁同埋佢系季度报噶嘛，即系所以3月嘅时候就系报紧4、5、6月咯。我就想学帆船咯，之前都讲过。 系啊系啊 系啊 系啊！以前咧同康文署啲人做过访问咧，咪节目嘅访问嘅时候，佢哋都话咧，其实水上活动咧系最难报嘅其中一个项目嚟嘅。 系啊，因为其实对比出边学一啲课程咧，其实嗱呢个又要 credit 翻康文署，其实系平好多， 好平添啦。我喺政府嘢推下 睇过一个帆船学校啦，嘅报名即系初级帆船入门嗰啲班啦，咁讲紧都可能讲紧3-4千元啦，即系4堂到，即系1堂大概接近1000元啦。康文署咧系1000多元啦，但有8堂， 系啊，包晒咁样， 即系我就觉得实惠啦，亦、 嗯、 都可以令到你。学到嘢啦， 系啊， 最紧要学到嘢啫。 呢样嘢最紧要啦，系咪先？咁另外一样紧要嘅咧，就系哇喺呢个疫情底下吓，咁香港好耐都冇举行呢个国际体育赛事啦。 单车好似搞到系 冇错啦，就系、是、呢个好消息嘅，要同大家即系睇一睇啦吓。咁啊，场地单车国家杯咁啊，即系之前就话到世界杯啦。香港站咧就获得政府开绿灯咁啊，并且咧就以安全气泡嘅方式咧，就喺5月13日。至到5月16日，咁啊喺将军澳香港单车馆，不过咧就闭门举行嘅。咁啊，如果大家想支持翻香港嘅车手嘅话咧，咁啊透过 电视机啦，应该有得 直播啦，呢啲应该有得直播，呢啲系要直播添啦，系咪？香港人唔撑翻香港嘅运动选手，系咪先？唔得噶嘛。 系咁啊，可以大家即系除咗撑呢个单车车手，自己可以出去踩单车都可以。礼拜六日嘅时候，不过咧有啲嘢咧就只能够睇，唔能够参。F1， 哎呀， 因为 呢个真系 香港 系 冇得赛车， 系 所有赛车都系非法赛车，除非你打机啊，除非你打机啊。 喂，之前打机都有啲赛道系大帽山嗰边一带， 系啊系啊，哇，好正系嘛， 系啊， 系啊，虚拟玩好啦，打机好啦， 系啦、啊，喂，咁你咪虚拟玩咯，系咪先？呢啲嗱，虚拟合法啦、 啊， 香港赛道啊，想点啊？运动嘅有阵时在心嘅啫、 啊，电竞唔系运动啊，啊，系咪先？ 咪咯， 即系讲翻Focus F1 啦、啊，我都睇咗2-3站，那个焦点以至啲汽车评述员都将个焦点摆咗喺车神之后。即系车神个仔米克舒密加嗰度啊，咁啊今季咧就闯入 做鞋匠嘅舒密加个祖先应该系 点解？ 舒密卡啊嘛， 哦系、哦，可能系、哦，可能真系真系。 我问 嗰 啲德国朋友，佢哋话佢祖先应该系都系做鞋嘅， 系啊，可能系咁啊。咁不过咧，即系阿车神个仔咧，就两个分站咧就表现麻麻地啊，夏斯车队嘅车手啦呢一位咁啊，冇平地一声雷，目前咧喺车手榜咧得到0分啊，即系。佢形容咧開季經歷啊係折磨啊，正積極咧想方法咧尋求出路，有陣時都係、即係如果爸爸嘅影子咧太龐大啦、你做唔到個效果咧，咁、啲人就會覺得哇，即係有冇錯過你爸爸嘅車㗎、 有錯過啊識揸嘅咩？ 係啦，或者旁邊啲前輩就係話，喂唔係、你能力應該高啲嘅，冇理由揸得咁差嘅喎。咁、第一啦，即係駕駛。 普通驾驶者都要讲心理质素啦、 嗯、 普通驾驶者都要讲状态啦， 咪咯， 普通驾驶者都要讲对手啦，即係譬如 Kitty 咁样手车咁快我点够佢揸呢，系咪先？ 系啊， 你都输噶，小白， 梗系输啦。 冇话赢 Kitty 噶， 见到尾灯当赢噶嘛？你知唔知啊？ 零秒入弯，0.25秒，系啦，所以佢都系广播道女车神。 女 车手，佢而家好开心啊，个样我 美女车手， 多谢。 系啊，佢啊揸到啲胎都热埋啊， 胎都热埋，红胎又热，胎又热 ，too hot 啊， 有阵糯味啊 ，too hot 啊，咁嘅意思啊吓，咁啊睇到即系阿米克舒麦加咧喺巴林站同埋咧意大利站咧都排名第16啊，暂时系未有得分嘅，咁啊反而其他车手咧就有好好嘅表现，咁啊喜欢赛车嘅你咧可以继续聚焦睇下 F1 啦，转个角度讲埋 NBA 方面啦，连续咧11场比赛咧得到30分以上嘅咖喱仔啊 Steph Curry 啦，琴日面对无斯咧就彻底咧哑火啦，咁啊报章就话死火，我就唔 系 好认同嘅，死死声唔好听嘛， 系啊 哑火啫， 系啊， 之前人哋场场都30几分，不过带领唔到球队赢啫嘛，有阵时你一队球队咧净系依赖一个得分点咧，唔能够点点开花咧，好难噶，我够知你射得准啦，咁我咪揾三个人嚟防守你咯，你其他队友传到空晒，佢唔入就唔入噶啦，咁你好难净系呢啲一人球队咧系难搞。有啲嘅，咁你一定会归咎同埋讲翻个原因就系话，喂唔系、哦，金州勇士早几年唔系好劲嘅咩？点解依家会变成咁咧？第一咧就有星散嘅危险啦、 嗯， 因为之前好多球星都会喺Warriors 嗰度打啦。第二就系好多球员受伤，其实、嗯、即系球员咧。最大嘅敵人咧，唔係自己，係傷患。 嗯， 咁佢克服唔到個傷患，或者一出場又傷過咧，其實咧都變到成隊球隊咧都未能夠打到好 成績。傷得都幾密啊，其實我覺得 係啊。咁所以依家咧，你見翻咧勇士隊咧，今年啊，究竟入唔入到季後賽咧，都係未知之數啊。依家咧喺西岸方面咧就排第9啦，咁啊季後賽嘅席位咧就未能夠十拿九穩嘅。反觀咧東岸咧，暫時最高嘅得勝率咧就係費城76人啊，39勝19負啊，得勝率咧係超過50% 嘅，即係基本上場場都贏到。另一場另一隊更勁啊，就好耐冇提啊，就係猶他爵士啊。 哇、哦，真 係 好耐冇提喎。 係啦，咁啊猶他爵士咧今年咧打得非常之好，44勝15負嘅佳績啊，得勝率咧係接近75%。 哇，仲高！ 即係1/4嘅機會贏波喎， 係啊， 哇，真係 好好啊呢個成績。 不過咧，爵士隊咧要睇下佢嗰個當家球星啦 ，Donovan Mitchell 咧，頭嗰一兩節咧，唔係好攞分，突然間第三節咧就會瘋狂咁樣入波，瘋狂咁樣入。 突然回魂啊，同手感突然嚟嘅嘢好難講、 啊。可能呢啲就係球星嘅風範咁啊，所以咧，即係禮拜六日咧，仲有好多好波睇啦。咁啊，無論英超啦、J 列啦，咁啊，亦都有即係呢一個NBA 啦、F1 啦，好多嘢睇。咁啊，希望大家都可以尋找到自己娛樂啦！ 奧運聖火將會在日本燃亮，白元浩會在神光第一線緊貼這件世界體育盛事。白元浩，東京奧運知多啲。东京奥运将会在7月23号揭幕，日本政府和东京奥组委初步就计划了每一天将会为东奥选手进行新冠病毒的唾液测试，但预计将会安排列入本月底公布的防疫规则，现在正在和国际奥委会协调一些细节。东京政府和东京奥组委在今年2月推出初版的防疫守则，定明奥运选手以及代表团的成员参赛期间每4日就要接受一次病毒的测试。不过由于日本的疫情反弹，东京将会在今个月底推出第二版的防疫守则，务求尽早就找出感染的人士，减低病毒传播的风险。另外亦都有消息指出，5月9号在日本的国立竞技场将会举行就是奥运田径的测试赛，这个测试赛是会闭门进行。奥组委原本就将这场测试赛安排为综合防疫措施的试验项目，为什么这么强调闭门上演呢？原来之前奥组委是希望将这一场测试赛安排为综合防疫措施的试验项目，原本是想有20,000的观众入场的，现在就闭门了。讲开奥运当然要看埋个圣火了，圣火今日就会去到九州的大分园啦，将会就由血池地狱的别府 Bad Boo 开始，其后今个星期都会去埋宫崎、鹿儿岛、冲绳、熊本等等地方。熊本城因为前两年地震损毁，咁啊而家已经修复成功啦。 照程序咧，应该系会经过城池嘅。至于仲会唔会结埋只熊咧，可能就要睇彩数啦。 东京奥运知多啲。 各位早晨，我叫 Cherry。其实自从日本取消咗第二次紧急状态令之后，好多地方都疫情反复啦。东京嚟紧又会再，好似又话会再发出多第三次嘅紧急状态令嘅。其实我所见而家东京奥运嘅气氛又会比之前差咧，我就觉得有嘅，即系甚至有人都会喺啲社交平台上面话，想取消，不如唔好搞奥运啦。你与其搞奥运，其实命仔仲紧要啲啊，咁样咯。咁我翻工嗰个区咧，以前都会挂一啲东京奥运2020嘅装饰啊，即系喺啲街灯上面啦。佢而家都已经撤咗落嚟啦，同埋似乎亦都唔会话换翻啲同奥运有关嘅摆设嘅装饰咁样咯。所以我就觉得个气氛其实系比之前差咗啦，甚至有人系出声话系想反对唔搞嘅。 东京奥运知多啲。 一般人如果想在日本那里购买东京奥运的手信的话，基本上都是去下百货公司啊，或者便利店咯。便利店就应该只限那些以前是游客区的地方，乡下那些我就已经见不到有卖了。但是无论是哪一度买到的都是写住东京奥运2020这样，它2021年就没有再出过一些新的故事。 白元浩，东京奥运知多啲。 殺了我，跟住咧就上 YouTube 啦，睇下點樣玩得叻啲啦，點樣成為高級玩家啦。跟住睇到阿洪家豪同阿陳雷玩狼人殺咧，好睇嘅，我覺得。你哋中唔中意玩嘅狼人殺？ 我中意 啊，去旅行嘅時候咧， 虛則實之，實則虛之， 即係玩到成四點喎、 啊。 因為玩一鋪真係玩好耐嘅，可以係啊， 緊張要扮好人 啊， 或者扮壞人、 啊，交戲啊， 兩樣我都唔擅長，兩樣我都唔擅長，我會 點 会啊？ 露出蜘蛛蜘咩啊？蛛丝马迹啊！ 要扮到冇感情， 系啊系， 样样嘢都冇感情。 你屋企成日嘅会邀请啲朋友，有阵时烧下嘢食咁样，多唔多玩啊？小白其实， 但可惜人咧要即系要越多咧就越好玩。 系，同埋有小朋友会唔会佢喺旁边搞乱咁样？会唔会 小朋友唔知道你做紧咩？ 佢以为系宗教仪式啊！因为你天黑请闭眼咧，你突然间以为你祈祷啊！ 我又谂过会唔会佢喺度谂咧？点解啲大人喺度玩讲大话咧？唔知点样演绎俾佢听啊！件事 系你叫佢诶早啲瞓啦，咁 系啦，玩啲 game 又个残酷个咩叫咩杀咁样， 系咯系咯系咯，真系几有趣。 我都想同阿 O 你玩一次。系啊，我唔覺得你係講到你自己咁樣嘅。 我估我驚我輸俾你啊，同揸車一樣。我唔會輸俾同一個對手 兩次 啊。 咁啊，試下約阿洪家豪玩啦，係啊，迷之微笑啊。咁佢呢首歌其實都幾有嗰啲，即係你猜我唔透嘅感覺。到底你中唔中意我咧？好有呢啲校園咧羞澀嘅情感嘅。咁今朝早咧想講下都係一啲校園嘅嘢啦。就讲下考试，因为嚟紧咧都考试啦。当然系啦，而家戴翻个头盔先。我哋讲嘅呢样嘢咧，系讲作弊嘅，咁梗系唔啱啦，亦都系即系一个罪行嚟啊嘛。 系啦， 系啦。咁但系你哋细个有冇真系试过少少？系啦，即系想 佢讲 想出吗？ 啱噶，犯法噶。 一氹你讲，即刻拉 你。你有冇试过啊？狼人杀咯， 系咯， 狼人杀嘅技巧。 唔怪之得佢咁叻啦。 嗱，你一听到就知道边一个先系高级玩家。 对唔住，我问多次，你有冇听过人哋？有冇听 你 讲 啊？我就有啊。其实早几日咧。我连啊美国嘅新闻啊西点军校啊，即系入边啊有啲士兵啊都作弊啊，其实作弊咧即系全世界都会发生啦。 但系啲士兵作弊啲咩啊？ 冇啊，微积分咯。 哦， 系啊，佢哋都要考微积分噶嘛，即系军校都要读书嘅，咁佢哋都集体作弊咯。 咁又哦，咁我即系集体，即系可能系一个有答案就传俾大家，或者一份卷咁样大家 share 咁样系嘛？ 古士兵唔系咁简单， 系点啊？ 应该用红外线嘅方法将答案射去其他别人部手机。 佢直头应该系可能啲答案写咗喺某一个位，用特定嘅眼镜先至睇得到。 系啊，扫住嚟。 而个考官系冇嗰副眼镜嘅， 即系用啲嗰啲神探伽利略嗰啲嘢，用啲咧液体写咗。 以前咧啲古人就话攞啲柠檬咧就写喺嗰啲纸上面，跟住烘翻热佢咁会现噶嘛啲字， 系啊， 即系类似呢啲招数咯， 即系喺埲墙嗰度写咗，戴特定眼镜先睇到嘅，咁当即系简单嘅一啲 液晶体眼镜嗰啲， 可能系 仲要系显影嘅隐形眼镜， 系啦，类似咁样，譬如佢唔记得背元素表，咩 calcium 啊，咩 sodium 啊嗰啲唔记得咗，咁佢就自己夜晚黑已经写晒喺个墙嗰度， 其实成个表就喺上。上面 啦，系啦，咁老师就，哦，做咩啊？呢位同学系咁望左边埲墙嘅，唔通间学校？ 系 啦，咁就知道你系作弊咯。 我好记得咧，细个读书嘅时候咧，即系。一定會有呢啲即係想出怪招嘅學生啦， 陰 陰學生啦， 我哋都好高手㗎，係 啊， 因為我哋冇正面回答佢嘅問題㗎， 我哋冇， 我哋係講咗西點軍校嘅一個新聞，美國嘅，跟住咧， 而家我哋就等佢聽下佢講咩， 我哋都唔係泛泛之輩， 唔係我都唔係特登嘅，我後屘我都改咗條題目嘅，我都係問你有冇聽過人哋有 戲劇效果，戲劇效果，唔使驚唔使驚，我哋個團隊好和平， 梗係啦， 表面上表面上 道理唔入。放心啦， 你以为嗰块蕉皮啊，其实只系一滩水嚟 嘅 啫。 我而家嘅保护意识好强啊，我讲咗好多次噶啦。 唔关我事啊，撇清先。 尽量保护自己免受伤害啊。 啱嘅，啱嘅。我就话咧，嗰阵时咧，细个读书咧，我好记得有个老师咁讲，即系临考试之前咧，佢就话：我知道咧，你哋好想考得高分。咁但系，与其咧，你要谂好多呢啲怪招出嚟，即系点样去到出猫，然后。个后果又咁严重嘅话咧，不如你攞嗰啲时间嚟真系背下书啦。咁样 同一句说话，唔少老师都同我讲过。 系咪同你啊？ 唔系，即系同我哋成班同学啦。 佢嘅保护意识冇咁强啊！ 小白唔可以松懈。 系啊， 你面前嘅对手唔系普通玩家，佢系高级玩家。 狼人杀嘅代 守得紧嘢，唔好俾佢嘅美貌瞒骗咗。 千祈唔 好撕佢嘅假面具。 所以我有阵时同佢做节目，唔望住佢个样噶，你留意一下。 你望咗都见唔到。 我望住报纸做节目咯。 喂，嗱，咁我唔问你哋自己即系私人嘢啦，呢啲咁敏感嘅问题。不过咧喺一个地方咧，就系呢一个有个国家，等我睇下佢嗰个叫做咩先，嗰、那个叫做乌兹别克啊，冇错，乌兹别克系啦， 亚洲国家嚟。 系啦，佢咧就话喺全国高考嘅期间咧、为咗防止大家作弊咧，竟然咧个互联网同埋 SMS 通讯咧都会紧急维修嘅。 玩到咁大啊！ 嗱，因为咧可能佢哋 block 咗你， 系咯 ，block 咗你啲网络。 其实佢整到好似戏院嗰啲咁咪得咯，你入戏院都收唔到。 吓， 咁咪唔使影响到其他人啊嘛。 唔系，咁佢咪你意思系话？ 唔系，佢而家系咪搞个发射站先？ 系啊， 系咯。咁我意思就系，其实佢唔使搞个发射站嘅，佢只要咧揾啲干扰装置放翻个课室嗰度。 小白讲得啱，有啲 theater 都有叫做令到你个接收嘅信号弱啲，咁你个手机咪唔会响。 系啦， 系啦，或者你去专心。on show 啊，即系或者睇 show 咁样咯，系啊系啊。 但可能佢都真系需要维修咧，即系咁啱就择嗰一日嚟维修咯，即系每一年都要有啲年检咁样咧。 佢啲高考就系好日啦。 系啊，咁跟住咧，去到考试完结之后咧，佢就会回复翻正常噶啦，即系嗰个互联网同埋 SMS 嘅通讯。咁虽然咧个政府就话冇关系嘅，冇关系嘅，即系同考试系冇关系嘅。咁但系咧情况系年年都系一样嘅，即系每逢呢啲高考期间咧。佢就维修噶啦，系啦，到考试完结咗咧，佢就搞翻掂噶咯。 咁可能都唔想啲学生分心咧，即系可能佢可能上网又煲下剧，又睇下 YouTube， 又玩下 TikTok， 咩都好，咁咪将啲时间即系花光喺网络世界咯。咁可能聚焦 focus 喺书本嘅知识上。 啱啊，都有啲逼佢哋嘅，即系嗱，你而家上考试之前，你上网都冇得上啦， 系，但 SMS 都冇 ，SMS 都冇啦，你谂住俾无纸都冇得俾，咁跟住点咧？唯就攞住本书， 系啊， 你冇嘢做啊嘛，系咪先？即系回归翻就系十几二。二十年先冇嘢做，咁得住本书咯。 系啊，乌兹别克方面应该做翻个 research， 就系究竟咧，即系有网络嘅世界同冇网络嘅世界，考生们嘅成绩边一边好啲 咧？ 如果 proof 到出嚟话，喂，真系嗰段时间冇网络咧，考生咧。專心啲， 如果 proof 到有網絡好啲，咁點算？ 咁開翻咯，開翻咯，冇緊，第二日先維修咯。但點解？因為佢否認即係唔關事嘅咁樣。但點解啲人成日猜測係關事咧？首先咧就因為每一年嗰個時間都有呢個巧合啦，係咪先？第二咧就係話原來佢哋咧即係烏茲別克嗰度咧，每一年公開考試咧有超過400,000人去到應考嘅，400,000人。咁但係咧只有大概50,000人。是会获得大学成功录取的机会的、即是不算很多、即是那个竞争都很激烈。是啦，咁所以他们就说呢，原来那段时呢就导致了不少的即是作弊啊或者贿赂的文化出现了。是啦，就因为很想考到大学。咁所以呢就啲人就推测啊，会不会政府就出此下策，希望即是大家不要做埋呢些即是不合法的东西咁样呢。 是伤天害理的东西啦。 是啊，不啱的咁样。 考生们啦，咁啊，迎来都差唔多考 DSE 啦，咁、希望即系透过大电波啦，喺唔同嘅渠道咧，都帮大家注入正能量啦，咁帮大家打气，咁啊，即系啱啱先开始啫，好快就结束噶啦，但系 严重践踏。发言人话：所谓种族灭绝系对新疆发展成就同中国涉疆政策嘅极大污蔑。涉疆问题嘅本质系反暴恐、去极端化、反分裂。事关中国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俄罗斯结束在靠近乌克兰边境的大规模军事演习之后，国防部长绍伊古下令士兵返回所属基地。绍伊古坐军方直升机在克里米亚上空监督军演，他说快速检查的目标已经达成，士兵展示出保卫国家的可信赖能力。他下令參與演習的部隊當地星期五開始返回永久基地，並且在5月1日之前完成。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說歡迎為局勢降溫的決定，北約也都歡迎俄方撤軍，美國說等待俄羅斯落實行動。俄羅斯總統普京說隨時歡迎和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會面討論雙邊關係，但地點要在莫斯科。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28,812点，跌385点。港金现价报16,580元，升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33.06美元，卖出17,783.82美元。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6， 英镑10.738，瑞士法郎8.463，澳元5.978，加元6.206，新西兰元5.553，欧元9.325，每百日元兑港元7.192，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3.657。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天色良好。在早上八点，台风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44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是天晴，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微风。展望听日日间炎热，下周初至中期云量较多，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行喺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学园街。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是挤塞，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排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另外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都是车多，排到去观塘泳池。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车龙排到去顺利纪律部队宿舍，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车龙在德望学校对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律伦街一段挤塞，而家排到去亚街路街。反方向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太子道西一带都是车多。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青山公路的青山湾段来回方向近住入境事务大楼一段行车缓慢，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排到去马场。后少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去大老山公路的支路行车缓慢，排到白石角。提一提你啦，中环的皇后大道中有爆水管，皇后大道中西行去上环方向近住汇丰总行大厦的快线封闭，经过小心。另外窝打老道都是受爆水管影响，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亚街路街快线封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游学全世界，今个星期由佢玩晒。 到底是啲乜嘢可以驱使到一个人离乡别井咁去读书去教跳舞呢？今个星期游学全世界邀请到而家仲喺德国读紧书教紧跳舞嘅 Holly， 同大家分享佢喺德国嘅舞者生涯啊！到底系爱定系责任？等佢自己答你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朝早10至11，方子豪游学全世界。 财经第一线，好，钟哥 Kitty， 我哋 Happy Friday 啊，请我哋好 happy 嘅股评人朋友出场先，有金利丰证券有限公司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 Dicky， 分析大市啊 ，Dicky 早晨 ，Dicky 早晨， 早晨 Dicky。 早晨啊 ，Kitty 钟家哦，星期五愉快啊，各位， 大家 好 嘛， 系啊，咁啊 ，Dicky 讲讲股市表现啦，咁睇到啊，琴日港股咧就有种叫闷升嘅格局出现，不过咧都系 Dicky 预测之内，就系日升日跌啦，咁啊，之前嗰日跌，咁啊，琴日未升翻咯，不过睇到个成交金额咧都唔太配合，特别有啲个股咧跌得几夸张下添，咁包括即系长城汽车啦，无啦啦跌咗12%。咁样咁啊，个别股份可能唔再多讲字，反而咧聚焦讲下宏观嘅大市先啦。唔该 ，Dicky。嗯， 好啊。咁啊，日升日跌嘅情况都难以避免。咁寻日升咗嘛，你讲嘅。 今日系啊，大家都睇到嘅，大家都睇到嘅。 系啊，好无奈咧，就今日可能又会跌下。咁嗱。美股咧，可能大家瞓觉之前，即系睇下你几点钟瞓啦。啊，瞓觉前咧，可能都即系系威系细噶。咁但系咧，瞓醒觉就无以为继。咁点解会有咁嘅情况咧？咁啊，原来咧就因为喺即系中段嘅时间咧，就传嚟咧，就喺 Bloomberg 嗰边有个即系新闻就传嚟咧，就话可能啊，可能嘅啫，就系美国咧，即系呢一个总统啊拜登咧，有机会咧就想上调呢一个资本增值税，即系 capital gain tax。咁咩嚟嘅呢？即係簡單啲講啊，買咗股票贏咗錢喎，咁當然呢就要俾税啦。香港嘅朋友買咗美股贏咗錢呢就唔使俾喎，算係幾著數啦。咁好啦，而家呢就講話即係傳聞當中就話拜登係好有意呢就徵收呢個資本增值税，仲要呢特別係向呢一啲即係富人，特別係收入高嘅人呢，收入係100萬美元以上嘅年收入嘅朋友呢，就加佢資本增值税。哇，咁唔好理啦，全都好啦，咁即刻咧就驚弓之鳥啦，個股市咧就全部掉頭向下，尤其是以往咁多年啊，即係升得多，集中係嗰幾隻咧，嗰啲咧就反而就沽壓就更加大。咁當然嗱，呢一個係好明顯係美國自己嘅因素嚟嘅，講緊資本增值税。咁所以理論上，尋晚美股嘅回咧，就同我哋香港嘅股市咧，嗱，亦都唔係有一個好直接嘅關係，但氣氛上有少少影響咧，呢個亦都即係在所難免。頭先歐都講到有個別啲股份咧都跌得幾多，譬如長城汽車咁嗱，呢只咧係我嗱好中意車股啦，不嬲都咁，但呢只咧亦都我係冇乜點推 廣嘅， 咁原因亦都係即係同個股值相對嚟比較高有啲關係啦。咁但係出到嚟就係第一個業績雖好，但係冇預期咁理想咧，就已經成為咗即係話，無論係即係市場又好啦，即刻咧券商嘅睇法都好啦，就即係對佢嘅前景咧就未敢咧過分地樂觀，但佢嘅股價咧過去咧就亢奮地上升咗都幾多，咁所以咧就都叫做有個比較明顯嘅回落。咁我諗亦都一日啦嚇，咁亦都比較急速嘅下跌咧，亦都反映咗呢個市場預期嘅。咁但係你話係咪有一個即係好明顯嘅市場嘅焦點咧？喺而家呢一刻，其實講真咧又冇乜嘅。就算你話啊，比較散少少，可能個別啲車股啊，之前兩日譬如吉利有新車出咁升咗，咁我都會覺得佢嘅基本面相對好嘅。咁但係咧，唔係話好似在之前咁樣好明顯地有啲資金流入去一個板塊度追捧啦。咁而個成交金額又配合，就真係唔係嗰種感覺咯。咁所以即係而家呢一刻，即係無論講個大市或者個別啲板塊都好，日升日跌嘅呢個情況，暫時都好似在所難免啦。 嗯，嗱，琴日阿 O 咧就講完話，我哋要做功課噶嘛，每日都要。我做功課好簡單嘅啫，我打俾 Dicky 啦， 係啊， 問一問，打俾 Dicky。 你抄答案喎，咁樣 做咗功課噶啦嘛， 問老師，問老師， 補習啫，補習， 補習老師打電話問功課。我舊時真係咁喎，嗰啲每6秒6毫都有啲補習老師問功課， 即刻打電話。呢啲好耐㗎， 係啊，我就係特登。回憶翻，等大家回憶 暴露 年齡，即刻打俾喂的嘅嗱，嚟緊啲重磅股呢啲季績咧就開始出爐噶 咯 喎， 嚟咯， 嗱樣樣都開始有啲咯，咁我哋應該點樣部署嚟緊佢哋派成績表咧？ 啊，呢、這個問題問得好啊，鍾哥嗱，以往咧我哋咧好多時候有呢幾個字嘅概念，就係、是、叫做咩咧？炒業績，即係點咧？嗱、成績表就未派，咁但係咧個期待、等待、希冀、憧憬同埋盼望嘅過程裏面咧，個股價會升定先啊！以往係咁樣嘅。好啦，咁即係我究竟講咩咧？就話今轉咧，或者今季咧，或者今個呢個半年咧，可能就冇呢支歌仔唱啦。即係話以往咧，可能就會點啊？預期住，呢、這個行業嘅業績應該幾好、啊，咁個股價咧就升定先，就等佢公布業績。 嗱， 當然公布完業績嗰刻咧，就係咧，即係個即係究竟即係最後個結果揭盅，比預期係好，咁但係都係預期範圍之好咧。 咁、那個股價已經要回吐㗎啦。咁如果比預期差，咁當然就要跌啦。咁即係除非即係好嘅預期好多，咁即係可能仲升。但係呢，如果你話以即係而家呢一刻呢，市場嘅氣氛始終都備受困擾，有好幾個情緒嘅因素嘅、嗯嗯。第一，你話全球嘅新冠肺炎疫情真係好反覆，尤其是部分嘅國家，你睇下印度啊，即係好唔明朗。咁而家咧喺美國咧都睇到有啲研究講話啊，即係有啲變種嘅病毒可能仲有抗藥性添，即係病毒即係就算打咗疫苗都冇用。咁當然呢個仲係研究裏面啦。咁再者加上咧，就係而家對於即係全球經濟復甦嗰個預期咧，就已經睇得好樂觀㗎啦，就會覺得啊，即係打咗針啦，咁就係大家就可以重過正常生活啦。咁股市啲股份啲股價咧，係反映緊呢樣嘢，但係而家又好似有少少過猶不及。咁所以咧，呢個情況咧就係主流歐美。咁但係香港嘅情況，的而且確比較好啲，因為背靠住祖國，咁我哋疫情受控，香港都相對受控。咁而家講緊即係復甦嘅概念，講緊去到五月旅遊概念啊，即係好多都已經係即係復甦出嚟。但係如果你話講業績咧，真係講翻係滯後噶嘛，講翻之前噶嘛。咁就算你話啲重磅嘅股份由真係數落去，由即係啲中資金融啊，其實都唔會話有啲乜嘢太理想表現嘅，無論係佢哋嘅即係季績點樣都好。所以我都會覺得喺而家呢一刻咧，即係純粹憧憬住業績而刺激個股市嘅即係話基礎咧係唔夠，即係太即係唔係太充分咯嚇。 嗯嗯，咁 啊濃烈嘅氣氛 係啦係啦 係啦係啦。 最後短短地咧問埋 Dickie 啊，883啦，咁啊中海油，咁啊見到咧有報紙嘅標題咧就講到油價上升，產量增加，中海油銷售咧就收入升21%。咁但係我見佢其實尋日都個 股價表現係 啦，反映唔到喎。咁其實係咩因素，又或者其實嚟緊佢有冇機會可以升翻好少少咧？其實佢呢個悶局都，我諗都幾個禮拜噶啦，我望咗佢好耐噶啦，其實都點解㗎？係 咯，咁即係好似即係股價不似預期係嘛，即係個業績雖好，但股價表現又不濟咁。咁當然都永遠都係嗰句好老生常談，就係即係業績咧就滯後嘅，股價咧就前瞻未來嘅。不過點講都好，如果純粹講中海油第一季嘅業績咧，頭先阿 Kitty 都即係睇已經係好勤力睇曬啲業績嘅報告啦。咁其實咧嗰、那個產量咧都增長成4.7%。咁其實都都講真都算係好好啦，咁所以我都會覺得整體淨係講第一季呢，剛才都講啦,Kitty 都講咗啦 ,21%, 其實唔係矮㗎啦，咁所以我會相信整體嗰個所謂嘅實現油價呢，就即係話呢個呢就係佢哋買出嚟嘅價錢,$59，咁亦都按年升成20%嘅，所以呢我都會相信點講都好啦，起碼即係呢份成績表呢都叫做係比市場預期嚟講呢都係好嘅，咁所以點講都會對個股價帶嚟一個刺激作用。但係再長線啲，究竟市場點樣睇即係國際油價今年嘅表現呢，譬如對於電動車嘅產量啦，對於而家即係話油組國對於未來即係究竟係咪有啲更加強烈嘅一啲減產嘅協定啊，咁當然其實即係講緊中海油佢嗰、那個即係實現油價咧，亦都未必即係同即係海外市場咁直接掛鈎嘅。咁但係唔理嘅，即係個市場咧就係會即係日日睇住個油價升跌咧，跟住啲油股咧日日就會升跌。但係點都好，呢份成績表咧對於個股價嚟講，點都會帶嚟一個起碼都一個支持嘅作用啦。 咁啊 ，Dicky 啊，仲有啲咩板塊或者股份可以喺今日睇睇啊？散股民， 今日就真係都係睇定啲，究竟個市係咪真係可以即係紅黑，即係升住，跟住今日又跌，係咪真係可以跌定先添？咁但系咧，如果你话即系好个别咧，咁我头先都有讲过，始终即系就算同嗰个板块，就算大家都系讲车，咁大家表现都会系有唔同嘅情况，因为始终消息层面啦、啊，或者佢哋业绩啊、估值咧都有所不同。咁我谂咧，大家都适宜咧喺同一个板块里边咧寻下宝嘅，就唔系话全部都升嗰种状态，可能会有一两只跑出咁样样咯。咁头先我讲我长盛我就普通啦，咁但系我都仍然相信咧，吉利可能就会相对跑赢咁样咯，喺同一个板块里边。 有阵时就睇下车，有阵时睇下车股，有 有時候睇下卡 show 啊咁樣。 係啊，上海車展而家就啱啱即係都而家開始有啲相睇到啦，即係冇得去睇啦嚇。 係啊，睇下相都好啊。 係啊， 係啊，咁但係有啲相都搞笑㗎啦。咁年上海車展已經有啲咧係飛行概念車啊，即係飛得㗎咁啦。嗰啲就真係梗係唔賣得啦，但係即係俾大家睇下咁解啫。咁但係即係今年就開始有呢啲咁樣嘅車睇下啦。 我啊冇乜睇車，睇車女郎多啲。 都好啊， 今日早上非常多謝金利豐證券有限公司研究部執行董事黃德基 Dicky 幫我哋分析大市。Dicky 頭先有提及過嘅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我持有得你嘅， 好，唔该 Dicky， 好，唔该 Dicky， 下个礼拜再倾，拜拜。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短短地讲个优惠俾大家听啊！ 好啊， 嗱。其實咧就係講緊一個禮拜六日咧嘅打卡路線嘅，咁啊屯赤公路啊，鍾哥有冇行過咧？ 邊條係屯赤公路啊？ 屯門去赤立角嗰條， 啊未喎、啊， 赤立角有 應該要去下喎、 啊，係啊，因為點解咧？唔使俾錢， 係啊， 係啦、啊，你就可以兜個圈， 同埋真係好快喎、啊！我有朋友喺機場翻工，佢住屯門咧、啊，哇！佢話而家真係十零分鐘翻到去， 係啊， 搞掂咁樣， 點解要咁快咧？ 因為佢之前 因為時間就是金錢啊嘛， 點解咁快？ 早啲翻屋企陪屋企人咯，但我而家想向往啲慢活生活啊嘛，我可以揸慢啲噶， 可以 俾人話， 你可以行翻屯門公路 嘅， 系啦，你想慢啫嘛， 又可以行翻青魚幹線咯，如果你想去機場嗰邊， 係最緊要有得揀， 香港想慢。几容易啊！想快就话难、啊，我都想快啲供完层楼，即系供嘅好慢、啊，可唔可以有个方法？ 你咪学下钟哥咯，慢活啊嘛，慢工啊！ 但钟哥就好快供完层楼，佢先可以慢活啊！我就发现当中嘅玄机就系咁嘅，即系话呢个屯赤公路头先阿小白都讲咗啦，话啊好都几快嘅，而且咧都唔使钱啦，过嘅时候都咁过程之中咧，或者个旅程之中咧有。一片咧棕榈树海，咩、叫棕榈树呢？就是大家觉得啊，好似好夏威夷啊，好似有啲东南亚味道咁样。咁咧嗰个位咧，靠嚟打卡系几好。啱啱咧就系睇到咧，即系日落西山嘅时候一个景致， 一片草地咁样噶嘛，嗰度 系啦系啦，我就睇到好多朋友咧，即系可以喺嗰个位嗰度咧打到一啲卡咧，几靓嘅。 咁你可以停低架车定点噶？ 我实景去一次先，再话声俾你， 或者乘客帮手咯。 系啦，乘客帮手、啊。 司机就唔好乱咁嚟 啊！ 系啦。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四月二十三日是一年的第113日，距离一年结束还有252日。2005年四月二十三号， YouTube 创办人之一贾德卡林姆使用 YouTube 账号上传标题为我在动物园的影片，成为影片分享网站 YouTube 设立后上传的第一条影片。我在动物园拍摄地点为美国加州圣地牙哥动物园，长度只有19秒，内容只是见到卡林姆站在大象展示区前面一段简单说话。短片象征数位网路的一个新开始，根本地改变大众对传媒的使用方式。我在动物园的累积观看人次已突破1亿6千万，留言数量超过1000万条。四月二十三号出生的朋友在任何范畴都需要安全感和其他人的认同、信赖、善意回应，渴望拥有激情，有时亦会偏向冲动。如果你在这一日出生，在网络世界得到认同，是不是你想获得的结果呢？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些什么启示？我们在影片分享平台上传影片，是想留下回忆的足印，还是只是制造更多的电子废物？ 贸发局热线 TDC Hotline 早晨，早晨，今朝早嘅 TDC Hotline 咧，思芬继续喺度啊吓。香港贸发局咧就将会举办全新嘅时尚购物展，由4月28日至到5月2日，亦都即系下个星期三至到星期日咧，一连五日咧就喺湾仔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嗰度举行噶。今日咧，我哋好高兴请嚟咗香港贸发局展览事务高级经理李家伟先生 Byron 咧，就同大家介绍一下购物展嘅亮点噶噃。不如都问下 Byron 啦，今次嘅展会规模系点嘅咧？早晨 ，Byron。 Hey, 早晨啊，各位。其实在疫情开始以来呢，其实大家的生活模式呢都有很大的改变。生活上面的转变呢也都造就了很多新商机的。那今次呢，我们这个全新的时尚购物展呢，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平台呢，是给本地的参展商呢推广一些本地的优质品牌呢，还有一些很好的设计呢和产品的。那今次的购物展呢，其实我们有超过呢是400间的本地参展商来参加的。那他们呢是会带来十分丰富啦同埋优质嘅产品啦，咁好似有环球美食啊，亦都有珠宝精品啦，有品牌服饰啦，美妆保健产品啦，时尚家居产品啦，育婴产品同埋一啲潮流手作等等嘅，就希望为留港消费嘅大众咧，系提供一个一站式嘅购物新体验嘅。 系啊 ，Byron 经常都要保持屋企嘅清洁同埋卫生咧，应该都令唔少人好头痛啊吓。咁唔知道今次会唔会都有啲产品可以帮到大家 呢？系啊，咁其实咧呢个购物展咧将会有好多清洁家居啊嘅好帮手嘅，咁其实大家可以留意一款咧系识得自动分开污糟水同埋干净水嘅，叫魔法水地拖，咁其实就会令到大家咧清洁家居嘅时候咧系更加方便嘅。咁如果想令到即系屋企咧系干净无菌嘅话咧，其实都有参展商咧系会带嚟一啲咧系采用三重过滤方式嘅一啲空气嘅消毒净化机嘅，同埋想令到屋企个室内咧空气清新啲咧。亦都可以试下咧新嘅产品咧，叫半半棉，其实系一个日本嘅环保嘅无土种植嘅棉，咁咧就系唔需要用泥土咧就可以轻易种出咧各种嘅植物嘅，咁除咗可以令到屋企嘅空气咧清新啲之外咧，就仲可以绿化家居添嘅。 嗱，其实咧抗疫期间咧，大家咧都留多咗喺屋企嗰度啦，咁啊要消磨一下时间咁样啦，冇得出街，咁唔知购物展啊会唔会有啲相关嘅产品系啱大家咧？ 系，当然有啦，咁如果大家而家系留家煮饭啦，好中意喺屋企玩煮饭仔嘅时候咧，其实亦都可以嚟到购物展咧，系搜罗各式各样嘅厨具啦，同埋食材嘅。譬如今次咧，我哋有参展商咧，就会带嚟一款咧系冇涂层，但系咧亦都唔黐镬嘅一个双耳肽铁汤煲啊。咁咧其实系适合用嚟咧做炒啦、蒸、煮、炖多种嘅烹调模式都啱嘅，就好适合一啲注重健康、都中意喺屋企煮嘢食嘅朋友啦。咁而喺食材同埋酱料方面咧，我哋今次亦都有参展商咧系带嚟多款嘅一啲意大利食材啊，咁好似有一啲手工意粉啦、优质芝士、松露酱、初榨橄榄油、摩德纳嘅 IGP 认证嘅香醋等等嘅，食得好味当然好紧要啦，但系食得健康亦都系好重要嘅。咁所以今次咧，我哋都请到咧系食物安全中心嘅代表咧，就会喺下星期四同埋星期五，即系29同埋30号咧，就嚟到现场咧就分享一啲少盐少糖煮食心得嘅。咁同埋咧，我哋都会请到咧系著名嘅高级粤菜食傅啊，阿黄文聪师傅咧，亦都会喺下星期六，即系5月1号咧嚟到现场咧示范去炮制一啲经典嘅菜式嘅。 嗱，其实成日留喺屋企啊，一定系好闷啦，又唔去得旅行，咁究竟点算好咧？有冇啲办法啊 ，Byron？ 系啊，咁嗱，因为而家暂时大家都去唔到旅行啦，咁所以其实嚟我哋呢个时尚购物展咧嘅现场咧，亦都可以咧系重拾翻一啲去旅行嘅感觉噶。咁因为咧我哋会场咧其实会设有一啲旅行热点嘅风景画啦，就俾大家打下卡啦。咁仲有咧系专程由法国运嚟嘅一个真人版嘅小王子嘅模型咧，系俾大家影相嘅。咁当然啦，有好多展商咧，其实亦都会带嚟一啲环球嘅美食嘅。咁好似咧有法国嘅特干嘅香槟啦，呢个巴黎铁塔酒樽造型嘅一啲 XO 嘅白兰地啦，亦都有意大利嘅宝石女神麝香气泡酒啦，由芬兰嚟嘅一啲优质嘅山桑子果汁啦，咁同埋有急冻西班牙乳猪啊，同埋呢个无添加嘅泰国榴莲果汁，咁仲有咧呢个每年限量只有几千支嘅嘅日本无过滤生原酒等等嘅，咁大家可以嚟到咧就买晒翻屋企咧，亦都可以慢慢叹啦。咁当然啦，即系香港人其实都好中意，譬如去韩国啊，咁今次我哋呢个购物展咧，亦都有一条。 韓國街嘅，咁咧就係可以買一啲人氣嘅韓國零食啦，亦都有美妝產品啊、防疫用品啊，仲有得欣賞韓國嘅音樂表演添嘅。咁嚟得到嘅時候咧，亦都可以順便買翻個咧由一個以色列品牌帶嚟嘅一個全球最薄嘅可摺疊行李夾，咁啊隨時咧通關之後咧就可以隨時出發去旅行啦。咁最後咧當然亦都要去埋咧呢個香港人撐香港品牌嘅呢個展館啦，買翻一啲咧本地嘅茶葉啊、香米啊、優質食材，同埋就有各款嘅家電同埋寝室用品咧，都喺香港人撐香港品牌嘅展館裏邊嘅，咁可以支持翻一啲香港嘅本地品牌嘅。 香港貿發局時尚購物展，成人入場費港幣10蚊，小童入場費港幣5蚊，記住咧係只會接受八達通即時付款入場噃。嗱 ，Byron 咧喺下個星期一咧會繼續為我哋介紹購物展嘅亮點嘅。今日唔該曬你 ，Byron，Thank you。 對香港貿發局時尚購物展有興趣嘅朋友，記得上 ecoupon.hktdc.com/lsf 拎電子優惠券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中学文凭试笔试今日开考，第一科是视觉艺术科，在元朗一个市场。今朝大约七点，有考生到场排队，校方八点钟安排他们进入，并且用胶带分流学校学生和考生。考生入市场之前要量体温，以及用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有考生表示已经戴备十几个口罩，形容心情紧张。亦都有考生说有特别留意新闻报道，关注自己的住所大楼有没有被列作受限区域。校方表示由于有学生返学上堂，因此先安排学生八点之前入学校。考评局话，接到两个考生申请在竹篙湾检疫中心应考，他们会在独立房间应考，考试过程会被录影。如果有考生身处的地方被列为受限区域，在检测之后可优先离开前往市场，强调只会容许有阴性检测结果的考生进入市场。俄罗斯结束在靠近乌克兰边境的大规模军事演习之后，国防部长绍伊古下令士兵返回所属基地。绍伊古坐军方直升机在克里米亚上空监督军演，他说快速检查的目标已经达成，士兵展示出保卫国家的可信赖能力。他下令参与演习的部队当地星期五开始返去永久基地，并且在5月1日之前完成。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欢迎为局势降温的决定，北约亦都欢迎俄方撤军，美国话等待俄罗斯落实行动。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随时欢迎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讨论双边关系，但地点要在莫斯科。美国众议院再次通过将首都华盛顿特区设为美国第51个州，但估计在参议院审议的时候会再度受挫。众议院以216票赞成、208票反对通过法案，没有共和党人投赞成票。华盛顿特区有超过71万个居民，人口比两个州多，属于民主党的根据地，在国会并没有席位。众议院去年首次通过类似法案，但未能够闯过参议院一关。目前共和民主两党在参议院各有50个席位，若果华盛顿撤回州，有望选出两名民主党籍参议员，打破势力平衡。回来本港，港台节目《铿锵集》721谁主真相编导蔡玉玲，因采访查册车牌被控两项作出虚假陈述罪，被裁定两项罪名成立，合共判罚款6000元。主任裁判官宣读裁决时候说，如果按照辩方所讲，任何人不论申请用途、背后动机合法或非法，运输处处长必须在申请人付款之后给予车辆登记证明书，论据显然站不住脚，必然严重影响登记车主的私隐。申请人亦都可能向登记车主作不法行为，例如寻仇、滋扰。

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原本佢系做设计嘅，但原来音乐先系佢嘅个人理想。佢嘅中文名叫做程俊彦，但我好中意佢呢一个英文名啊 ，Tyson Yoshi。Don't wake me up, don't wake me up. I'm having hella good times in my dream. It's been too long, it's been too long. I just need to spend some time on my own in my dream, my dream. All I see is your face and I.呢位本地嘅音乐人啊，佢系一位 rapper， 亦都系一位作曲家，亦都系一位音乐人啊，曲词都可以包办嘅。呢一首新歌咧，亦都写到我自己心里面嘅吓想法啊，就系唔愿起身啊。呢个礼拜 Hong Kong Top Ten 推介之作啊 ，Tyson Yoshi In My Dream。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这些什么来的？ 我怎知道？ 这些又是什么来的？ 我怎知道？ 问他呢。 晨光超新星， 早晨啊，超新星， 早晨 Kitty， 早晨钟哥，早晨各位， 打歪后生， 听到佢把声系咯，好似奄奄奄奄痛咁嘅声系嘛？ 咩奄奄痛啊？奄奄一息添啊？ 唔系嘅，我而家好翻好多噶啦， 保重啊！ 冇事嘅，冇事，扭亲个胸啫。 咩、叫扭亲个胸咧？ 其实好难做到， 唔系因为我朝早起身咧，错。即系起身嘅时候咧，可能系因为用咗啲唔正常嘅姿势起身啊。 譬如咧，我唔想知喎、 啊。唔公蛋啊！就系咁样起啦，之后结果咧就整亲啦。咁、但系好彩就唔系条腰，咁、就系个胸。 系 系啦，咁、个胸，但系就即系会个手尾就会易搞啲嘅。 咁你拆翻你个 breast 咪得？ 系啦，因为咧 拆翻松佢咯。 系啊，真系其实要拆翻松，因为背脊咧我因为我妈咪都有帮我摸一摸咁、样啦。佢话见到背脊嗰条筋咧， 咁、你阿妈望完即系有冇话啊仔啊唔好意思啦，冇得救啊咁样？ 有嘅有。我而家好翻好多噶啦，都好咗七成噶啦。 下次要扭咧，唔好扭亲，扭蛋算啦。 我都想啊，扭好最近好多好多都好中意嘅。好，事不宜迟，我哋讲翻今日嘅呢个。 事不宜迟，即刻开始系嘛？ 系啦， 亮到你啊，讲啲嘢 点啊？今日咧要介绍呢嚿嘢咧，其实系对一啲翻工嘅男士。一啲係做文職嘅男士， 上班族 係好有用嘅。咁但後屘我同翻啲朋友講嘅時候咧，原來女士都可能有機會有用，可以問阿 Kitty 啱唔啱用？ 我啱想叫阿 Kitty， 既然都咁， 咁我出去飲杯咖啡先。 唔係，其實對女士嚟講都可能會好有幫助。 係咩嚟㗎？ 咁係咩咧？佢就係一個叫做皮帶扣。係啦，咁我俾 Kitty 望下先。其實咧，佢係好細嚿嘅，係。大概一个手掌板一半咁大嚿啦，咁佢系 你当真系一条皮带嗰个 扣 嗰个位咯，系 系啦，冇错。咁佢有咩作用呢？因为有时候我哋穿皮带嘅时候咧，好易会歪啦嗰个皮带。 咩啊？ 即系 嗰条皮带咧，因为嗱，即系每个人都会绑得好实噶嘛。咁但系你用得多嘅时候咧，其实嗰条皮带咧佢会弯咗噶。中间你冇留意过？即系以前我翻学嘅时候咧，可能我肥仔啦。咁然後咧， 你哋唔好望住我，我都唔知佢講乜嘢。 你唔望住我，點知我望住你？ 雖然星係講緊廣東話，但我真係唔知佢講。 嗱，因為咧，我哋即係我以前肥仔咧，帶得皮帶太多咧，因為坐低嘅時候咧，其實佢會拉到嗰條皮帶好行啊。 哦，咁唔怪之得我哋唔知啦。 係啊， 我哋冇拉到條皮帶好行啊嘛，因為 我就话点解会搲咧条皮带？ 因为你啊， 系啊，因为 你自己 系啦，所以我老公系减紧肥噶啦，已经。咁就你拎翻条皮带出嚟嘅时候，其实嗰条皮带就已经系会搲晒啦，同埋会松咗 嘅。所以咧，即系仲难得嗰啲听众们喺我哋即系每一次见到阿星咧喺啲面书留言嘅时候，啊，原来佢咁大只，呢个唔系大只， 其实系肥仔。 咁 系啦，咁呢一个皮带扣咧，佢有咩作用咧？就是可以不用用皮帶都可以幫你箍實條褲。咁同埋呢，因為我哋有時候我哋用皮帶扣住嘅時候，其實有啲褲可能鬆過頭呢，你扎住呢，你會 feel 到前面某啲褲頭位置佢會揸埋咗一嚿㗎嘛。 起咗閘嘅。 起咗閘嘅。 一條褲太闊㗎嘛。 太闊 係啦係啦。但呢個皮帶扣呢，佢嘅作用呢就係可以幫你收好嗰啲多咗嘅位置，冇錯，收好嗰啲雜位咧，就令到你個皮你條褲望落去咧係靚仔啲嘅。 係啊，有可唔可以示範一下咧？雖然咧而家我哋可能未必會 解釋得 好清楚啊，但希望即係陣間可能大家喺晨光嘅面書咧就會睇到咁樣。 其實咧佢係有分前後，佢係一條有個路軌有個 track 咁樣嘅，咁就分前後扣啦。 係 咁後扣就 你講完個中文講個英文，你就以為覺得解釋得好清楚咩？ 有個路軌， 有個路軌有條 track 係啦。 咁其實咪同一樣嘢？ 唔系嘅，嗱，我哋好似普通嗰啲扣咁样，嗱，佢后面其实有一个位置系可以俾你摄住条裤嘅，咁我首先我 放喺后边噶，唔系前面啊。 系啦，咁我哋首先摄咗条，即系摄咗落条裤度先。 嗯， 系啦， 佢有少少似嗰啲又系食物袋嗰啲夹咧，即 系 封翻实佢嗰啲夹嗰款， 有少少嘅。 跟住放咗落去之后咧， 放咗落去之后咧有一開始的過程是有少少繁複的，因為呢 都不是開始呢，你一路到而家都好繁複啊。 嗱，咁我哋擺咗嗰個 到支咪啊， 我哋擺咗嗰條褲喺個扣度之後呢我哋要將另嗰個褲嘅另一邊呢擺返個前扣度，即係包住佢。咁然後呢，當我哋要用帶著咗條褲之後呢，我哋只要將兩個扣推返埋佢。退翻埋佢之后咧，再系啦，再揿实咧，佢就窄咗噶啦，成条裤。 哦，但系佢就冇起闸嘅。 冇错啦，即系我 但我见到呢度好似系夹实咗。 系啦，但系其实呢个系摆喺腰后面咧，你唔会睇到嗰个闸位啊。 我靠后边嘅。 系啦，佢收埋咗闸位。我头先啱啱谂到个点样好啲嘅解释啊，即系我哋平时见到有啲联，譬如话联衫或者联公仔嘅时候咧，有啲叫做埋口嘅一个联法啊。其实佢个感觉就好似呢一个咁， 食早餐 嘅， 食早餐嘅。 你 继续讲，你继续讲。即系呢个扣其实系扣喺后面噶。 冇错冇错。 嗱，其实好多时候咧，特别系我哋做呢一个行业，我哋啲衫咧系 sponsor 噶嘛， 或者借翻嚟， 借翻嚟噶嘛， 道具布。 系啦，特别系譬如嗰条裤，喂，裤咗喎，点算啊？好多时候我哋嘅做法好简单，以前咧就基本上好土炮式嘅，咁佢就攞一个夹书嗰啲书夹喺后边夹住佢，咁你咪唔使有落皮带又唔使食咯。特别系女士们啲裙咧，因为你冇位落嗰个 皮带位 啊嘛，但系你影张相影前面噶嘛，后边就话知你啊。于是乎咧就攞个夹夹住， 或者攞啲扣针扣住。 扣针都唔好，因为扣针你有痕啊嘛，你钉咗个窿落去啊嘛。攞个夹夹住，影完哦，除翻个夹，等于冇嘢。咁咪好多时用呢一个。 嗰啲婚纱都系啦，即系佢冇得件件帮你改噶嘛，咁帮你夹咯。 嗱，呢一个扣咧，其实嗰个原念应该都系嚟自嗰度，喺后边落手。咁你前面咪見唔到咯？咁佢呢個咧就真係好似一道活門咁樣。咁其實咧要解釋有少少難度嘅，但係其實就係等於一道活門， 係 一邊咧就喺褲嘅一旁，另一邊咧就褲嘅另一旁。然之後將佢 lock 實之後一推埋， 係 即係就夾住佢， 就自然咧就可以拉緊咗。 係 然之後咧，你就會喺前面望嘅時候，感覺上覺得條褲係緊緻啦， 同埋係條褲係啱啱凸凸合咁收腰啊，有呢個作用啊。 哦，但係呢個夾究竟佢夾得實唔實淨嘅先？ 夾得實淨，我自己就試過嘅，直情係嗱，雖然 會唔會鬆脱啊？ 但我想問你，呢個夾係話擺喺後面啊嘛？咁你點樣反手去夾呢個夾咧？ 要著之前夾， 著之前夾，或者其實 咁我未著，我點知我要收幾多啊？ 唔係，其實佢有固定嘅位置嘅，係啦，即係佢，譬如話，可能你係Kitty 好有嘅二十寸腰嘅，咁然後佢係收就收一寸位咁樣咯。 或者簡單嚟講咧，獨居人士就唔啱用啦。 係啦，即係要人幫手係咪會好啲？ 唔係喎，我自己試咧，係我自己。 我自己扣嘅，咁我就扣在侧边，其实侧边 都 OK 啊， 都有效嘅。咁、哦、但系要注意嘅就系因为牛仔裤嗰啲位置，其实我都有尝试过，太厚啊，那个布料太劲啊， 摄唔到入。 冇错啦，咁、我有示范过俾朋友睇嘅，咁我啲朋友就讲，喂， 即刻唔同你做朋友啦。 唔系，佢话其实女仔都啱、啊，因为女仔有时候咧。即係學鍾哥你話齋，有啲褲係扣，或者有啲裙係扣唔到皮帶位噶嘛。用呢個其實係幾對女士嚟講都真係幾方便。 嗯 ，OK 啊， 幾好啊。咁前好，我哋拍片啦。 誒陣間喺 俾啲聽眾睇下啦。 我哋心目中嘅日本乾淨整潔。但是你又想不想象得到有些日本人的家非常污糟长期堆积垃圾除了是个人的性格之外原来问题的关键是垃圾分类为什么呢想知道的话百元号转头话你知 由我做个垃圾像留恋于你家从浸溺中结疤再发芽情爱像是垃圾残骸虽会腐化 虽然日本亦都有垃圾分类，咁但系大多咧都系可以分成可燃与个不可燃，即系烧唔烧得着啦。咁当然，佢哋亦都有分埋纸类、玻璃、铝罐等等噶。每一个地区抌垃圾嘅规定咧都会有不一样，有时一个月咧就仅仅只系得两日咧系抌纸箱嘅，特定嘅一日就系抌纸类，特定嘅一日抌玻璃，如此类推啦。其他固定嘅日数咧都系抌一啲叫做可燃与个不可燃嘅垃圾。如果啱啱好嗰一日你抌纸皮，但系你唔记得咗，又或者唔喺屋企，对唔住啦，你要等下一个月噶。咁个纸皮点啊？梗系放喺屋企啦。其实佢哋大型嘅垃圾咧，仲会要求你系住户登记埋先至可以抌嘅。附近有咁多闭路电视，一个唔小心乱抌嘅话，真系会俾全村人指住你嚟闹噶。 八点五十二分啊，室外气温而家26度，相对湿度80%。 要问下两位拍档啦 ，Kitty 就应该唔需要有呢样嘢嘅，啊 O 又可能唔知会唔会有， 系乜嘢？ 私己钱嘅嘢咧， 点解我唔需要有嘅？ 你自己住嘛，唔同噶嗱，我哋咧有家室嘅，咁啊 O 啊结咗婚嘅，咁我哋屋企都有唔同嘅人同我哋住啊，系咪先？ 唔同嘅人讲到生疏， 屋企人咯， 屋企人啦，屋企人同我哋住，因为屋企有工人姐姐嘛，好啦， 啱嘅啱嘅， 系啦，咁有阵时啲朋友过嚟过夜嘛，好啦，咁跟住咧， 冇噶，冇朋友嚟我屋企。 你都冇姐姐嘅， 系冇姐姐乜都冇啊。 咁但系咧， 我得两个人喺屋企， 偶尔得两个人啦。咁但系咧，有阵时要收埋啲私己钱咧，唔知道你会唔会有呢个习惯，或者呢一个嘅方向？ 系 如果会嘅话咧，有啲咩地方你又觉得系即系最密嘅咧？ 所罗门群岛咯。 细个有冇收过私己钱先？譬如阿妈俾零用钱，因为我细个做法咧，阿妈俾钱我每个月俾咧，咁我要做翻条数俾佢嘅。咁做翻条数俾佢咧，跟住我先可以攞下个月嗰个薪俸啊。系啊，少如果我少咗几毫子，条数唔啱嘅话咧，扣噶。 几好教你嘅理财观念，几好 系非常系好得滞。所以细个咧好辛苦，我觉得你知唔知啊？ 唔系啊，直头成个会计师咁样入账要入账咯， 要入账噶 ，debit 同埋 credit。 系啊， 好彩细个唔识得攞埋单对埋单咋，如果唔系仲麻烦啦、 啊。攞单攞收据，攞收据，搭完的士使唔使要单？ 要啊 要 啊要 啊 要 啊要啊！ 你餐饭张单要唔要？可唔可以借俾我？ 要啊要啊要啊！ 借俾我借俾我。 开工资啊！喂，你冇份俾钱我请噶，你张单要唔要？ 我食餐饭系啊。 我有份食啊，冇份俾钱都要张单走。 数系咁嘅，数系咁嘅。我细个咧就将啲钱咧就收埋喺个钱罂嗰度啦，最老土噶啦。但系嗰啲绝对唔可以咧，就叫做收得埋。咁但系我有见过我阿叔咧，就将啲钱咧收得开始埋啦。点样埋法咧？嗱，佢首先佢衣柜啦，左右两边两道门嘅。咁佢咧就开佢个衣柜净系开喺右边嗰道门嘅啫。左边我长期锁住嘅。好啦，咁锁住咁点开啊？要先开咗右边嗰道门先，然后咧佢就有条锁匙嘅，条锁匙咧就揾搭衫咧就摄住咗，喺搭衫中间嘅，唔知边件衫，可能红色同红色中间，啊嗰个就系罅位嚟噶啦，就摄入去，攞条锁匙出嚟就开左边嗰道门，开到左边嗰道门咧，佢入边咧仲要再攞多条锁匙，就攞佢嗰个细细地嘅柜桶仔，咁就攞到佢啲私嘅钱啦。 呢啲直头野外定向咁去玩 到，真系， 但 系 点解你会知道咧？呢啲咁私隐嘅嘢， 佢唔防啊！佢喺我面前开咯， 即系自己人。 小白，俾啲嘢你睇， 系啦， 阿叔而家教 人嘅道理 你啊！第时你大个结婚嘅时候吓， 系啊， 一定要订做个衣柜。 你都唔好话佢呢个 concept 咧喺我脑入边啊，真系徘徊到而家。你谂下，我都仲咁记得佢啲司机钱收喺边。咁我咧就冇收司机钱嘅。咁啊，但系咧我都会知道，喂，有啲嘢要收埋嘅话咧，啊，真系可以用呢啲嘅方法啊。第一，就算你知啊， 系。 你都懶得去攞，好鬼多步驟，係咪？咁但係咧，啊，有啲人咧，佢哋就會將自己私己錢咧收收埋埋咁樣嘅，可能就會收喺唔同嘅地方。有啲調查都幾得意嘅，佢就話到嗱，呢個日本嘅調查嚟嘅，佢就話到咧，啊，有啲嘅私己錢，因為實在收得太埋啦，咁啊令到成個日本嘅國家咧，佢哋每一年咧係少咗，你知即係亞歐都明白啦。 貨幣啊，啲 少咗貨 幣，冇咗唔流通。 係啦， 我哋明明有當十張鈔票啦，啊點解用嚟用去得兩張鈔票嘅？成個日本嗰八張去咗邊度咧？ 收埋咗咯。 到底點解咧？嗰啲錢啊去咗邊咧？ 係啦， 呢個唔見咗嗰啲私己錢啊，即係收埋咗啲錢咧。高达101兆 yen 啊！ 哇 哇，如果能够将呢啲私己钱揾翻佢出嚟嘅话咧，话俾你听啊，东京奥运唔搞都冇问题。 不过有时真系，如果你将啲嘢唔好净系话钱啦，就算有啲你觉得好重要嘅嘢，或者甚至系好多时系啲锁匙啊，你觉得唔可以唔见啊，跟住你当下觉得有一个位系好秘密要收埋咧。好多时候你找不返出来，因为就是太秘密了，即是之后你再用返平时的思路去想呢，你想不返那个位置。 是啦是啦。 是啊，这个真的很烦。 咁他们有些调查很有趣，他们说到呢，原来一般呢他们的家庭主妇收埋了几个位置呢，都是会有几多的私己钱在这 里。 好啦，第一个呢就是他们屋企可能会有些神位咁摆在这里啦。神位那里呢可能旁边又会暗格黐住，搵个信封入住咗啲钱。 边个够胆搞个位？系咪先？ 喺嗰啲咧吉祥嗰啲达摩嗰啲公仔入边扭开， 扭开， 其实一卷几多几多 yen 喺度。 咦，其实兔娃几好，即系佢又兔娃，即系俄罗斯娃娃咧，一个粒住，一个粒住。 讲日本啊嘛，日本系应该嗰啲达摩公仔，招财猫公仔， 招财猫公仔嗰啲啦。好啦，咁啊呢一个系第一个啦。咁但系原来呢啲钱都唔系最多。好啦，第二多嘅钱咧喺边度咧？雪柜，你点谂到原来会将啲钱收喺个雪柜嗰度，真系叫雪住佢、 啊？高啊呢、這个，因为防潮啊嘛，雪柜 防潮系啦。 系啊，你有阵时啲 yen 即系我哋通常觉得 yen 咧就好干净，咁但系再干净都会有污糟嘅 银子啊， 或者即系佢都会受潮噶嘛，有机会咁，所以咧同埋佢哋有大机会地震咧，咁、如果一冧落嚟，喂，真系摆喺啲其他地方，喂，财不可以露眼，但系咧雪柜唔同啊，即系佢。比较坚 固啲， 个感觉上啦，唔知系咪咁。 咁系冰格定系普通格？ 总之就雪柜啦， 蔬菜格。 总之就雪柜啦，其实应该冰格最稳阵添， 系啊， 防潮啊嘛。喂，但系咧，佢话最系啦，最多钱喺边度咧？ 榻榻米，榻榻米 唔系， 疲劳 都唔系，竟然 药箱 唔系啊，竟然间咧系佢哋其中一件嘅西装褛。无论男定女都是有的。 哇，这个很危险、啊。 咁但 系有时 系啦， 攞咗去洗啊，或者借咗俾人着啊。 个关键就喺呢度，因为嗰件西装褛咧，就系佢哋出席一啲殡仪活动嘅时候先至会着 嘅， 就唔会借俾人。咁平时咧亦都系唔好打搅嗰件衫啦。咁于是乎咧， 就將啲錢收埋咗喺嗰度。咁而家咧，大家就話不如即係發起個運動，直頭想。不如大家將啲司機錢攞翻出嚟，振興翻個經濟。哇！如果振興到嘅話，真係好嘅呢個。 咁多司機錢嘅咩？日本人 係啊，日本人收司機錢個概念咧，其實係好大嘅。因為點解咧？佢哋女士咧好多都係因為丈夫出去做嘢啊嘛，然後佢哋就唔工作啦。咁佢哋啲錢咧，即係要打斧頭，慢慢打下打下打翻嚟嘅。即係除咗每個月大手掌問老公攞嗰啲正常家用之外，咁佢自己都要揾個錢傍下身噶嘛。 咁梗要啦。 系咪先？ 好同意啊！ 系啦，咁啲钱都要揾地方收噶嘛。 鼓励男女平权噶啦， 梗系咯， 女仔梗系要做嘢噶。 咁喺屋企做喺屋企做咁多家务嗰啲，其实都系一啲即系 GDP 嚟噶嘛，系咪先？ 都系工作嚟噶。咁啊，但系如果你话 都系 GDP 嚟， 系啊，其实应该计埋入去咯。我觉得，喂，咁佢真系 productive 喎，成件事 啱嘅。但系至于都系 GDP， 我有啲问号。 即系喺个 concept 上面，我意思系啦， 系啦， 都啱啊，迟啲都啱噶啦，所有。即系总之，女性嘅付出咧都系好庞大嘅， 梗系啦， 都系值得表扬。 冇女性嘅付出嘅话，男性边度会咁放心出去？ 所以咧， 搏命搵钱啦、 啊。男人咧就唔好将啲私己钱抽埋啦， 系啦， 应该均富周围话俾人听。 系啦，嗰啲咩收喺架车个车尾箱个暗格嗰啲咧，攞翻出嚟， 攞翻出嚟啦，用咗佢， 俾翻老婆 买钻石戒指啊，买花啦， 咁啊振兴经济啊， 振兴经济啦，一齐 又开心，家庭又 家庭幸福添啊！ 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行道北过海车龙在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排到去东港中心，九龙入口车龙就在观塘绕道近丽港城，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车龙排到去德望学校，龙翔道去观塘啦，挤塞龙尾喺星河名居界限街去观塘方向，近住书院道车多，龙尾窝打老道；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将军澳一段挤塞，排到去牛头角港铁站对出。喺新界城门隧道公路去翻沙田市中心方向挤塞，而家龙尾排到去美松苑象鼻山路落翻全景围，近住石围角村咧就比较车多。全锦公路去翻全锦交汇处就挤塞。车龙排到过了芙蓉山路少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繁忙，龙尾就在沙田污水处理厂，咁后少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翻去大老山公路支路车多，龙尾在白石角。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合资格登记做地方选区或功能界别嘅选民，可以喺五月二号或之前递交申请。提交嘅资料要真实正确，同时俾埋电话号码同电邮地址，方便选举事务处联络。申请可以透过邮寄、电邮、传真或网上递交。收到选举事务处嘅信，要求确认住址，要尽快回复啊！而家就登记做选民，查询28911001。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全程直击奥斯卡， 荣获提名第93届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包括 蓝调天后维奥拉戴维斯， 《The United States vs Billie Holiday》Andra Day， 《心碎的女人》云尼莎却比， 《浪迹天地》法兰斯麦杜曼， 《超西女王》加利姆莱根。 香港时间4月26号早上，二台团队将会同大家直击奥斯卡各个奖项花落谁家。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 星期五的早上投资 O2O， 阿欧同大家讲讲隔晚美股表现，市场关注美国拜登政府可能会提高资本所得税税率，美国股市受沽压，道指收报33,815点，跌咗321点，标普500指数跌38点，纳斯达克指数跌131点。外国媒体引述拜登计划向年收入超过$1,000,000的美国人提高资本所得税，由目前的 20% 上调去到 39.6%， 并且对他们的投资收入加征 3.8% 的附加税。报道指出有关的计划将会在之后的美国家庭计划入面宣布实施。大型的科技股全线受沽压，亚马逊跌 1.58%， Facebook 苹果公司都要跌超过 1%。 不过看回港股表现相对靠稳， ADR 反而有得升，看来今天港股有些运行。 大壮咪 你好啊， 搞边科啊？ 大壮咪过来，大壮开咪。 早晨大壮咪， 早晨 Bobby。 嗱，上个礼拜我哋就讲到五岁女童被谋杀嘅案件啦，今个星期又有啲后续。 系啦，大家都留意到咧，就是、案中咧两名嘅被告咧，即系嗰个生父同个继母咧，都因为谋杀罪成立咧，就要判终身监禁啦。 系。 咁另外第三被告，即系佢啲报纸写住叫咩？哎呀嘅外婆啦，咁都判咗5年嘅监禁嘅。 系。 咁就就住呢件案件，當然咧就係社會上好多評論、好多討論啦。咁亦都啊，不船總咧就見到咧法改會啊，即係法律改革委員會咧，咁啊出鏡啦， 有新嘢咯。 係啦，就講述話就住呢類啊虐兒嘅案件咧，咁啊立一條新嘅法例啊，咁啊叫做咩？沒有保護罪啊。中文啊大致上咁講啦，咁啊，睇睇呢個英文原文咧，原來長好多嘅啊！咁啊，即係話佢差唔多係類似即係 failure 去 protect 咧，就唔淨止係 child， 即係小朋友嘅喎，咁仲有大人嘅一啲叫做 vulnerable adult， 即係一啲容易受傷的啊成人啦。咁就會係泛指，即係可能係雖然年紀咧，即係年齡就大啦，不過可能精神行為能力啊、智商各樣咧差多少，咁呢啲人咧都係跌入一個保護網裏邊。 係 啊，立法原意就好嘅。不過琴晚食下飯見到，哇！點解喺個畫面上面有人講到咁雷厲風行嘅咧？咁樣近啲睇，原來阿斯芬空啊，即係前嘅律師會啊副會長啦嚇。咁近期我留意到唔知咩疫情嘅关系咧，就好多人就唔会即系直接面对面，好似我同你而家咁啊， 我都觉得好难得啊！而家可以见到你讲嘢， 咁啊一位二位咧都系透过嗰啲即系唔同嘅牌子嗰啲网上嘅工具啦、 直播工具啦， 系咯，今日视像喺度讲嘢啦咁。咁啊，其实啲镜头器材咧，即系都可以调节得好啲噶咁、但係因為唔知係咪個位置嘅關係咧，我見好多鏡頭咧都係由下而上影上去嘅。咁所以見到碌碌豬棍咧，特別咧見到個下巴大特寫， 低炒啊嘛，自拍大忌嚟嘅喎，大壯威。 係咯，咁以前細個咧，啲人就小朋友曳啊，就攞個電筒影住個下巴去嚇、 我知啊，我屋企個小兵旗都係咁扮鬼嚇我哋噶。 咁啊，仲見到眼睛嘅嘢咧，一般係直望噶嘛。咁啊，四四正正嚇，咁啊下低影上去咧，類似嗰啲咩三白眼咁嘅樣。上书好似话唔系几好，又问问啲堪舆学家先真系。 咁啊，镜头可以下次尝试下调高啲啦。 系咯，即系人哋咁辛苦啊，即系啲荷里活电影啊，攞角度啊，唔知几多分面影出嚟噶嘛。咁啊，即系有多少咧系失策啦。啊，唔敢话即系做得唔好吓。咁啊，亦都咧见到咧阿马官啊退咗休，阿马道立啊前嘅首席大法官咧，亦都系透过视像讲嘢。咁啊，內容講住啦，但出現嘅效果咧都不遑多讓啦、又係低炒係嘛？咁可能淨係嗰個攞鏡咧，將來要揾啲高人指點下。好啦，就住個內容咧，即係話講翻呢個係無保護嘅小朋友嘅罪咧。咁我諗 這個方向呢未必錯的，用刑事法去即制衡啲人，即 規管咯，起碼多一個。 係啦，好似阿洪律師咁講啦，要捉嗰啲戲嗰啲。咁但法律條文啊，總不能講話有程度上戲嗰啲先告噶。 點先為之叫做咗嘢咧？ 係啦，咁第一就係嗰個羅網，網啲咩人咧嚇？咁當然你話社工老師嗰啲，對唔好意思啊，走唔甩啦。 即你要起碼檢查清楚佢有冇傷痕，或者定期留意，如果有啲咩狀況，你要持續去關注嘅咁樣。 兩大範圍，一咧就係邊啲人啊，即係佢個角色啊、身份咧，或者同嗰、那個相關。跟着受害人关系呢是可以令到个法庭呢或者个法律呢是将他扯上关系。 即好像现在疫情这样密切接触者。 是啊很紧密。但是隔离屋那个又是不是呢、看更又是不是呢，保安员巡楼那些又算不算呢，这些就要找又是哎呀洪律师的高人看看。另外一个就是程度啦。就是说啊要去到什么情况，稍微听到他喊一声。 即刻冲入去嘛？ 定系要去到啊？即系难听啲嘅情形，就话打到唔知道，打到飞起咁 啊！有啲打闹嘅声音啊！ 系啦，吓咁即系总之，人哋屋企唔系睇紧电视播紧碟就吓，唔好劳动警白上嚟啦。咁当呢啲咧就系、是、严肃嘅题目嚟嘅。 系 吓咁，但系佢立法咧的而且确咧，我谂系要小心啦。系啦吓。方向我相信是很正確的、因為如果機制立在這裡做不到的話，那沒有辦法就出這個最後一招啦、這個星期呢另外當然是、備受矚目的另外呢就是、那些、社會運動那些有頭有面人士啦、就在法院裡呢因為定了罪啦、遊行的事件呢就是被判刑了、判刑之後呢、出回來有很多的說法啦、評論啦，咁啊，有啲啊，無論係外國啊嘅媒體或者本地都話啊，呢啲檢控或者個定罪咧係有借用濫用不公。咁啊，重新再重申啊，政治立場咧，我就冇亦都冇興趣嘅、不過要提及到法律嘅時候咧，要批評咧，咁我唔係執啊馬官口水尾，而係真係你要批評個法院或者法官嘅判詞嘅時候咧，個判決嘅時候咧，請。我即系跟翻道理，咁我睇唔到任何嘅报道咧，就话啊呢啲案件咧系证据上有问题，咁、如果系证据充分嘅话，咁法院嘅功能咧就纯粹就系、有证据证明嗰个人有罪嘅话，佢嘅责任啊就系、要定罪噶嘛。当然，如果辩方指出咗好多证据上嘅问题，或者真系证据不足，而法庭都系要定罪嘅。咁啊，當然唔啱啦。咁但係咧，就我亦都見唔到咧，係有報道講呢樣嘢嘅。咁所以即係重新就係話，如果真係要去話啲法官點樣唔啱啊，我哋見到就係話，總之係黃色嗰啲啊被定罪咧，咁啊又鬧一餐。如果脱咗罪咧，又到第二隻顏色咧，又話呢樣嗰樣唔啱，咁就絕對唔係係應該嘅事嚟嘅。咁啊話翻轉頭咧，就講到個判刑啦。咁亦都有啲批評咧，就話啊判刑咧就過重咁嘅樣。咁亦都當然有人話過輕啦。咁、但係 有冇指標咧？其實咁樣講。 有啲時候咧就咁睇啦。首先睇下嗰個立法原意啦嚇。咁、佢立法會嗰邊定咗出嚟嗰個控罪，如果冇搞錯咧，就係、最高刑罰3年啊嘛，36個月。好啦，即係話最嚴重嘅情況咧， 都係36個月。 係啦，咁、即係呢個係立法者。制衡咗個法院咧，可以判到嘅刑罰嚟。咁如果法庭咧係採取譬如12個月或者18個月啊呢啲咁嘅中位數，咁都要有個準則㗎。佢唔可以話隨意噶嘛，我中意6個月，我中意24個月。咁啊要睇啦，係對比啦。咁如果有時候上訴庭就咗類似案件，已經有咗一個所謂案例出嚟咧，判刑嘅案例，當然要跟從啦。冇嘅時候咧，法院就可能睇下對比下其他同級法院咧，佢哋判嘅時候判開點嘅樣。咁亦都就住呢宗案件啦嚇，咁、佢個性質本嚟就話咧係冇得到嚇、警務處嘅同意啊，或者許可或者批准啦、就去遊行。咁案件嘅元素就簡單嘅。咁就住呢啲冇得到許可啊，冇得到批准啊，冇得到同意咧，而做某些嘢會被視為罪行咧，其實喺香港好多嘅。有啲就話你冇牌照唔可以開 按摩店啦，唔、可以开食肆啦，啊、甚至无啊个沙滩你冇攞牌唔准去钓鱼啊，唔准 无牌行医又唔得啦， 系啦，诸如此类。咁所以咧就要睇下嗰个性质。咁但系一讲到呢啲游行呢类嘢咧，永远啲人就会扯到宪法嘅基本嘅人嘅权利啦。咁啊，即系乜嘢 言论自由啊 ，speech 系啦吓，呢啲啊即系出嚟表述意见啊，示威嘅自由啊咁嘅样。咁但系又系啦，永远都系法律咧就系、是、要相对噶嘛。啊，咁你言论咁啊，当然系随便讲啦。但你讲嘅嘢系呃人嘅，讲嘅嘢系伤害到人嘅。啊，咁嘅时候咧，法律就可能要介入噶啦。咁呢宗案件里边咧，咁似乎有人就话，咁法官咧就似乎净系考虑咗咧，就话啊，可能会对其他市民咧系引起佢哋做一啲咧系行为出嚟咁嘅样。咁就有批评就话啊，点解你唔考虑啲政府之前做好多错嘅嘢？仲有咧，就可能警察之前嘅行为都不当喎，咁嘅样。嗱、我可唔打算去研究评论咧，政府之前点样错法？或者咧系警务人员咧喺去执行佢哋职务嘅时候咧，个别又好或者集体又好咧，有冇乜嘢错误嘅地方？呢啲系公论咧，自己睇到。咁但系咧，如果用咁嘅道理咧，可能有少少偏差。即系举个例子，譬如有两条村啦，吓咁啊 A 村 B 村 ，A 村啲人做咗啲好唔啱嘅嘢，系合理地令到 B 村啲人好唔开心、唔舒服嘅。咁但系如果 B 村里边咧有啲有头有面乡亲父老咧，就诶、我哋不如啊做啲嘢啊，去搞一下 A 村啊咁嘅样吓，咁啊跟住啊。甚至无暴力咁计啦吓，吓咁嘅时候咧，如果呢啲头面人物俾人哋拉咗，吓咁佢可唔可以话啊？你净系话我勾起挑起 B 村嘅人，你又唔考虑下 A 村？咁法庭会话俾佢听，法庭系考虑就话你做嘅行为会有几大嘅影响啊？影响到 B 村啲村民会做出啲乜嘢嘢？呢、这个就 系 判刑嘅主要原因嚟噶嘛？啊，咁好多时啲事情咧，好多原因噶啦，啊，咁有时候道理啊、逻辑咧就咁睇，咁当然呢个我预见啫吓，咁啊，可以大家都自己思考一下啦。 嗯，今朝早咧就同大壮咪倾住咁多先，我哋下个礼拜再倾过啦，唔该晒大壮咪， 唔该 Bobby。 之前讲到有医学中心打印 3D 器官，鼓励大众接受器官捐赠。而在陕西有一间殡仪馆最近亦都推出了另类的 3D 打印，帮助一些因为特殊情况，好似高空坠落、交通意外、火灾等事故受损伤的遗体进行面容复原，俾逝者用最好的样貌离开这个世界。传统的遗体面部修复过程不但耗时，而且需要大量的劳动人手，但是用了 3D 打印技术后，令到事情在24小时内可以完成到更高的精准度遗体面部重塑，对逝者和家属来讲是一个无比的帮助。大家听多一样东西旁下身，我是星仔黄家星。 神光莫尼克今朝早嘅晨光 morning call 咧，林慧就接通咗电话，旁边有邓太。早晨，邓太。 早晨，咁多位早晨。 嗯，我知道你咧就有个乖孙嘅，咁今日打电话嚟咧都系想点唱俾乖孙嘅。 系啊，我个乖孙咧就叫做 Bobo。 嗯 ，Bobo。 咁佢系啦，今日考 DSE。 嗯， 咁就加油啦。 嗯，今日系考视艺科系咪啊？ 是啊，考试啊， 嗯，即是他自己对这些艺术啊、设计、创意呢都有些主见的。 是啊，是啊，他很有兴趣添。 嗯嗯嗯，那好好啦，有你们一家人的支持。 都是的。那还有呢，我个小的新抱呢就30号生日。 嗯。 那就在这里预祝他生日快乐啦。 好啊， 健康。 嗯，我都祝你哋成家都健健康康，特别系咧今年 DSE 嘅 Bobo 啦，要有健康嘅体魄，先至有精力去同呢个考试搏斗啊！ 系啊， 多谢晒你电话，邓太。 祝你个女快高长大，听晒你话。 多谢多谢，好啦，多谢你啊。 好啦， 拜拜， 拜拜。拜拜 的什么 I let the sound 没带你那里带你我学的我学的学好学那是有的我希望妈妈妈可以到了爱上来都能拿了给妈四个女的我可以累你那是哪里的 我们始まりはよだ便利もう少しだけ別品にコントラストも入れてちょうだい全世界を懲らしめたい Look at thisマジ可愛い私は忘れないあの嵐あの時私はまだ17あの時言ったような言った You can be beautiful You can be famous 醜いブスが歌ってんじゃないよあの時狂った精神に才能が開花味わったコマ不可も一般じゃなかったこんなのを君は知ってるかい知識と経験のエロスまだ使い物になってるかい女はみんな正気じゃないLook at this. 点一个嘅现场观众，仲有佢科学家， 你冇听错，魔术师同科学家真系可以同台演出。电视节目《零距离科学》，今集将魔术带入实验室，用科学方法研究魔术点样将我哋成功欺骗。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神光追踪31。 成功欺騙啊！問下吉臣何啟新啊，早晨啊，吉臣， 早晨啊，喂，我咧好耐冇上去呢、這、一個即係叫廣播大廈嘅正門啦、啊。啊，我想問下咧兩位，翻工嘅時候有冇發現個噴水池有冇？ 有翻水啊！有翻水啊！係啊！ 哇，真好啊！你谂下，你有几多人啊？嗰、那个公司门口有喷水池先得噶。 系啊， 系咯、啊。我谂我哋个喷水池啊，咁样计翻都值。五百几万啊！ 系啊，计翻观塘嗰个嘛， 系啊，真系 迟啲人跑步添啊！唔系呢啲讲笑啫，讲笑。 唔系好好想咧，晏昼嘅时候攞个饭盒咧，出去瞓水池计咧，食下饭。 中环咁啊，系咪湾仔咁？ 唔系咯，喂，咁啊，今日你要讲下啦。咁啊，嗱，今晚七点搭七咧，就医生与你咧就会有卢旭明啊，医生咧嘅下集啊，咁大家咧睇完上半集之后咧，想再知多啲咧，就可以睇埋下半集啦。咁跟住咧，今晚八点钟嘅铿锵说，咁铿锵说咧就系、个题目咧叫做不要麻木啊。咁咧就系访问嘅嘉宾咧就系填词人周耀辉啊，咁其实佢喺大学任教嘅时候咧就已经开始创作歌词啦，1989年。即八九年呢就是一个好特别嘅年份啦。咁佢就作咗一首词叫爱在瘟疫蔓延时。咁呢就开始踏足呢个香港填词界。咁佢亦都曾经离开咗香港一段时间又返嚟啦咁样。咁究竟佢而家点睇填词呢样嘢呢，同埋点睇香港嘅年轻人呢，咁大家今晚八点钟呢就可以睇下铿锵说呢个半小时版啦。咁去到日常八点半啦。咁咧就禮拜五咧就有創科在望啊，咁啊嚟個大學團隊咧就研究呢個鉛水測試方法啊，當中咧最複雜嘅咧就揾到咧可以令到啲鉛水咧吸附嘅物質喎、啊，咁就加咗呢個納米大小嘅金點落去咧，就放喺容器咧，咁佢就會黐啲鉛咧就會吸附喺啲金點上邊，咁啊再用啲光學咧數下嗰啲鉛嘅含量啦， 呢個方法咧，佢哋進一步嘅改良啊。而家搞啲乜嘢都好咧，都係希望測到一樣嘢啫嘛，就係新冠病毒嘅含量啊。 嗯， 哇！如果用呢個方法可以咧，咁啊容易好多啦。啊，咁又可以咧，即係擺啲嘢落去啊。咁啊，再用呢個光學方法咧 ，check 下，咦，究竟呢度啲食水啊，或者係污水啊，有幾多新冠病毒喺度咧？咁樣， 嗯， 我可以睇睇啦。 好。 咁啊，另外咧就啊，呢、這個啱啊 ，Kitty 啦。系咁啊！家常便饭呢个环节咧，就系讲诶，今晚咧阿 Chef Eddie 咧就会教大家整冇包嘅汉堡包。 好攞咩啊？嗰啲饭啊？ 即系唔系啊？即系用大啡菇。 哦，大啡菇。 喂，我谂用大啡菇咧，而家好多咩生酮饮食又话唔食淀粉质嗰啲咧，可能会几开心。 好正 咯！大啡菇加芝士同埋 bacon， 系啊，又简单又容易。 咁跟住咧就又加呢一个咧。即係現時咧，即係好興嘅，個名字又型，但我好唔，我唔係咁中意食嘅，就係呢個羽衣甘藍。 哦，我都麻麻地佢嘅質地，我成日都覺得 澀澀咁樣。 係啊，同埋佢好鞋啊，好似百傑布，我覺得佢質地 硬啲咯，硬啲咯。 記呢個食小糖菜，好似食呢一個法普膠盒嘅時候， 係啊， 多一樣百傑布食下。 係啊係啊，哎呀，我同你啲口味有啲似啊，真係。不過呢個羽衣甘藍又真係好有營養嘅，係啲 super food 嚟啊嘛，可以榨汁幾嘅，你唔中意佢質地。 喂，今晚仲有一樣嘢介紹你。Kitty 咩啊？ 讲乜讲物咧？系讲呢一个食辣啊！ 哇， 系啦，又酸辣、麻辣，系啦，甜辣咁样。嗱，有位嘉宾咧，吓佢叫做李浩光啊，吓叫 Alex， 唔系李志刚啊。 系 佢呢个咧就系嗜辣食家嚟嘅。 哦， 咁咧佢今日咧就系研究出，即系佢咧嘅研制啊，出乎合。即係更加符合香港人口味嘅辣椒粉喎、 哦， 啊咁你今晚睇睇咧，睇下可唔可以整啱試下啦？ 睇夠唔夠辣，係啊， 同埋香港人嘅口味究竟係乜嘢都可以認識下。 係咯， 去到九點半嘅時候咧，就零距離科學啦。頭先咧聽個 trailer 都略略講過啦嚇，就係、是、解構魔術啊。 嗯， 咁啊魔術咧同埋呢一個科學咧有啲乜嘢關係咧？我淨係諗到魔術貼嘅啫。咁但係个问题呢，原来魔术贴呢真係好多魔术师攞嚟用㗎。即係扮俾人锁住，原来係用个魔术贴黐住啦。咁、 哦、 但係今次呢研究就係话啊点解呢，即係我哋成日呢见嗰啲拆穿咗啲魔术呢、 嗯、 原来呢我嗰个人呢只不过係扮喺呢边捐过去，或者嗰边递啲嘢俾佢又变咗出嚟咁样。但点解咁都呃到人嘅呢啊，今晚呢就係研究一下究竟喺呢个心理学上面呢嗰啲、嗯观众点解会愿意被欺骗嘅咧？咁样、 嗯、 今晚就去睇睇零距离科学啦。 好，唔该 ，Kiss 啊，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香港电台节目《铿锵集721》谁主真相编导蔡玉玲，因为采访查测车牌，被控两项作出虚假陈述罪，被裁定罪名成立，判罚款6000元。记者协会主席杨建兴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查测在新闻界是常见做法，记者为追求真相锲而不舍。今次案件成为首宗个案，对新闻工作者来讲有很大冲击。引申的问题是传媒会减少甚至停止车辆查测。对于法官指出传媒可以向运输署提出书面申请查测，杨建兴表示这个讲法听起上来有道理，但根本问题是如果没有清楚说明采访用途属查测的理由，就永远会有这方面的风险。中学文凭试的笔试今日开考，第一科是视觉艺术科，在元朗一个市场，今朝有大约七点有考生到来排队，校方八点安排他们进入，并且用胶带分流学校的学生和考生。考生入市场之前要量体温，以及用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有考生表示已经戴备十多个口罩，形容心情紧张。亦都有考生说有特别留意新闻报道，关注自己的住所大厦有没有被列作受限区域。

你开始懂得叫人之后，你唔可以扭计。大个之后先扭计，你就系一个港女或者一个港鞋咯。你开始学习之后，必定要学习得好快，仲要比其他人快。学生时代必定要系一个品学兼优嘅人，要满足晒家长同埋老师嘅期望，一定要俾心机读书。最紧要喺考试之前表现出有无比嘅压力，如果唔系，家长会觉得你完全冇将呢件事放上心。呢种压力不能太迟，亦不能太早，一定要啱啱好喺考试季节先可以开始。关于考试，心理上都有一个必然嘅先后次序嘅。喺考试之前，你要觉得一次公开试考得唔好，就代表咗你一世人完结。但系考完试之后，你又要认为呢一个考试唔代表一切，点解咁矛盾嘅？因为周围嘅人都会咁话你知咯。读完书之后，你要喺社会上揾到一份好好嘅工作，然后慢慢升职加人工，储够钱买楼，有楼先好拍拖，拍拖要从一而终，然后生仔，三年抱两，过住健康快乐嘅小康生活。辛苦养大个仔之后，将你一生人过嘅呢种规律传授落下一代，然后下一代又行一次。我哋条路就系要咁样行。经常有好多人会话俾你听，人生系需要有规律，每一个人都要咁样行，跟住咁样行，你就会成功啦。但系你亦都听过有好多成功嘅人士就系完全唔系喺呢个规律里边先至成功。咁到底我哋嘅人生系需要有呢个规律，还是唔需要呢？乜嘢叫做成功呢？大家都认同你嘅成就就叫做成功咯。咁乜嘢叫做成就啊？你做到我想做但系我做唔到嘅嘢就叫做有成就咯。所以你觉得有钱人个个都好有成就嘅，因为我想有钱但系我冇钱。呢个世界有好多人读书唔多，但系喺呢个社会上边，比读书多嘅人做得更多，懂得更多。呢个世界有好多人唔追求名成利就，但系生活得舒适惬意。人生嘅路唔系个个都要咁样行嘅，人生嘅道路亦都冇必然嘅先后次序，因为每一个人嘅人生都系唔同啊嘛。你要活喺人哋嘅人生，还是活出自己嘅人生呢？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系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人皆寻梦，梦里不分西东，片刻春风得意，未知景物朦胧，人生如梦，梦里辗转吉凶，沉落不堪苦困，未识苦与乐同，天造之材皆有其用，振翅高飞无需在梦中，南柯长梦，梦去不知所踪，最拥他朝醒过，是否跨风成龙。 晨光第一线，晨光 DSE 打气加油站， 请登上香港电台第二台 Facebook 专页， 指定嘅贴留低你嘅打气说话， 就有机会喺4月28号朝早9点到10点， 晨光第一线嘅晨光 DSE 打气加油站俾主持读出。 4月28号，晨光 DSE 打气加油站。 你唔中意我啊？ 点解咁讲呢？ 点解要企咁开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保持社交距离，就系因为我中意你。 我明白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吹神厨房星期五 special， 饮饮食食大字典。 嘅饮饮食食大字典咧，同大家分享圆背同埋大指。哦、我识唔识得分圆背同埋大指咧？嗱，真系去到呢、這个 小巴教嗰、那个 鳗鱼， 鳗鱼同埋另一种鱼，我琴日讲完，我已经唔记得咗啦。 系嗱，咁啊，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因为平时我谂都好多人中意食啦，但系去到街市见到好多贝壳类海产嘅时候，边、一样系大指，边一样系圆背咧？咁其实咧就咁睇个壳已经见到噶啦。如果系圆背咧，就系圆身啲嘅。真係淺色少少白白地色咁樣樣嗰一隻呢就叫做圓背。咁而帶子呢其實就係尖嘅，即係好似一個長長地嘅三角形咁樣嗰隻呢先至叫做帶子。 你平時買開邊隻多啲？ 我多數買圓背嘅、蒸圓背，即係好似扇貝咁樣，即係大嘅扇貝咁樣呢，係咁我就鍾意食嗰個，我覺得甜啲，因為我曾經試過買過帶子呢，即係尖殼長長地三角形咁樣嗰隻呢，我試過有一次好似有啲怪嘅味道，同埋好韌啊！我買嚟打邊爐，咁、可能嗰次揀得唔靚啦，咁所以之後我就都係買翻原背食啦。 同埋入邊啲蠶好難洗嘅，你講尖尖地嗰一隻，我印象中佢係個殼黑啲噶嘛， 黑啲嘅係啊係啊係啊， 好難洗噶，好多蠶喺入邊，反而呢啲原背即係嗰個。贝壳咧有条纹啊，白白白白 地咁，即系扇贝我哋叫做 扇贝咧就容易啲去处理，买翻屋企。 因为佢样子就真系一把扇咁样，所以又叫扇贝啦。咁啊尖嗰只就系带子啦，不过价钱都唔同噶。其实譬如你出到去酒楼食，咁到底你系食紧带子定系圆贝，应该俾几多钱呢？咁嗱，因为圆贝咧佢价钱就受到呢个天气所影响嘅。咁、有时咧就60蚊斤，贵嘅时候咧可能80蚊一斤都有嘅。咁但係相对嚟讲大子即係尖尖地黑黑地學嗰隻呢係因为佢全年呢都有产量嘅、大概10蚊隻啦。咁、我怀疑嗰次我就係打边炉諗住摊平係呀。喂咁因为佢开咗出嚟你望到哇好似好大粒肉。 好饱满。 係囉。 好容易摁㗎啊你都忆起咗我试过买係好容易摁囉真係。 我记得而家讲下好似嗰次点解我咁抗拒摁呢我都算啦好似有少少。火水味啊，我覺得有一陣係啊、但我唔知點解啦，係啦。咁於是乎咧，我就之後打邊爐咧都係買圓貝啦。咁點煮咧？咁圓貝咧一般連殼蒸咧就蒸6分鐘，係啦，咁啊 OK 嘅啦。多數大家就中意粉絲蒜蓉蒸啦。咁啊帶子咧就比較快熟少少嘅，蒸4-5分鐘左右就得㗎啦。咁有啲人咧就中意加少少豉椒啊。豉椒、辣椒喺个带子上面啦，系啦，咁啊带子咧又叫做沙插，点解头先我话好难洗啊？因为佢就真系咧插喺沙上面生长嘅、你讲得冇错啊，咁所以咧佢又叫做沙插咯，咁所以买嘅时候咧，大家就要小心啲，识得分啦。系、啦，出街食都识得分，唔好俾人呃。 食海鲜啊，开心啊！唔知礼拜六日有冇机会食下海鲜呢？ 林慧的享乐时代， 早晨啊，林慧。 早晨咧，咁多位。嗱，大家知道今日 DSE 就正式开考第一科啦。咁咧，其实今朝早咧呢个时间就唔系讲考试、反而系想讲咧考试温习与温习中间咧应该有适当嘅休息。同埋等自己放松一啲、放松一啲先至可以令到你记忆力咧，即系可以更多塞啲 知識落去，塞啲課本內容落去。 哦，即係好似電腦嗰啲 RAM 咁樣，你用得開得太多 program 咧，部機慢啦， 要先熄機先。 係啦，咪熄咁啲 program， 冇熄機住，熄咁啲 program 可以唞唞嘅，咁都 唞一唞 都得嘅，唞一唞啦，好攰嘅其實。我咧細個嘅時候咧，屋企人咧就係有幫我排過一個温習時間表嘅，即係我細細個開始已經係噶啦，做嘢全部都係有曬幾點至幾點要做啲乜，幾點做啲乜咁，咁就可以咧揼揼冚咁樣咧將你個温習時間啦、兴趣班时间啦，同埋去玩嘅时间咧，都规划好啦。咁我觉得呢一个咧，如果你系预备一个考试喺前期一个短时间嘅铺排咧，都未尝唔系一件好事嚟嘅。因为可以鞭策到自己。咁、而我休息嘅时候会做啲咩咧？就是、我今朝早想讲嘅嘢啦。就系、是、我爸爸咧，就当其时为咗想我真系休息嘅时候咧，必定要去做一啲户外嘅活动啊。因为我细细个开始咧就唔中意，譬如话出去跑步啊或者踢波嗰啲咧，我就冇乜兴趣嘅，甚至乎打波咧我都兴趣不大嘅。我有试过打过一排网球， 网球好啊，好 elegant 啊，我觉得打 网球，网 球 竟然 elegant， 系啊，皇室运动嚟噶， 但系打得多会有网球手、啊， 系啦系啦。 你跳舞咪得咯？ 唔係佢意思係你打得多，成為一位網球手， 都會㗎，都有可能㗎，係咪先？ 跳舞都得㗎你。 我又麻麻地，嗰個年紀唔係去涉獵呢樣嘢，因為以前咧，如果你要去學跳舞咧，你就變成咗去另外一個興趣班啦。 哦， 咁就唔係一個放鬆嘅渠道。 就好似你個女咁去學、去學跳舞啦。 係啊，咁、我覺得佢就好彩嘅，因為佢就俾我灌輸到咧，做任何嘢都係玩嘅。咁你只要唔係一個有壓力嘅心態咧，其實都 OK 嘅。 哦，咁好簡單，你阿爸當年梗係叫你落街。买嘢咯，阿女落街买嘢，咁咪即系等于户外活动咯。嗱，你又唔使落去做运动啦，你又想你接触下阳光啦。诶，落去买两包盐上嚟啊， 系啦，买包饼上嚟， 系咪咁样啊？ 嗱，我 细个 咧好主动去做呢啲角色噶，钟哥讲得啱啦，因为行一个圈咧。其实都可以令你放松嘅、因为我家里以前小时候是住新界地区，我硬是到现在都有一个信念，就是新界的空气和出来九龙过一条隧道是很不一样的。很多时候都说冻就冻两度，跟住、可能那些空地的范围会多一点，树木又可能会多一点，相对地好像真的心旷神怡一点、就是我自己这样觉得啦。但是呢，我讲小时候的活动就是因为我爸爸很想我有一个户外的活动嘛。佢就買咗一架單車翻嚟，咁於是乎咧，嗱，佢買嘅時候咧， 啱啦，係咪鳳凰牌送埋火水、石油氣、 石油氣、 石油氣 兼職啊？ 咩四罐？ 嗰陣時諗唔到啊！ 電發電發嗰、那個 三個輪， 三個輪嗰、那個 未必踩得喐㗎。咁細個嗰陣時，嗰陣十零歲嘅咋，咁嗰陣時真係買咗架單車，但係買單車翻嚟嗰刻咧，我係唔識踩單車㗎，咁我就有個目標啦。因为你要去学识佢，或者你要克服佢嗰、那个即系得两个辘要去平衡又唔怕跌嘅心态咧，其实都系一种考试应用到嘅技巧嚟噶嘛。嗱，大家好多时就谂，诶好惊，入到去未知之数嘅嘢有好多咁、咁我又觉得咧，啊踩单车呢样嘢咧都帮到我个人大胆咗。嗱。你哋應該踩過唔少類型嘅單車啦，即係細個嘅時候可能就係跟阿爸阿媽咧。我記得我細個就去大圍嘅單車公園咧、就踩過嗰啲家庭式嘅單車嘅、即係基本上唔使你踩，因為你隻腳唔夠長噶嘛，即係你係靠後面嗰啲大人踩，你就前面坐喺嗰、那個小朋友座咁樣啦，啲窄啲咁嘅前面。咁到後來咧大啲嘅時候，中學咧咪開始出嗰啲咧，話幾個人連踩，即係都係三個碌嘅，就兩個座位；四個碌嘅咧就三個座位，但係直排嘅啦， 係 應該有踩過啦。 我冇踩過，我見人踩過，但好古怪 嘅、我踩過， 好古怪， 好辛苦㗎，你唔好以為易踩啊！ 你踩第幾個位先？ 我都唔記得，總之係，總之有踩過，我唔記得咗啦。總之我就係記得個感覺就係、是。好辛苦啦、 我嗰陣時啲經驗咧， 仲辛苦過自己踩一架 單車、因為本身單車嘅設計就唔係咁啊， 係咯， 即係佢又要你一齊踩，係咪、又要踩一架咁樣？ 其實唔係嘅，睇下你坐邊個位嘅啫、我懷疑鐘哥辛苦咧，一係坐尾位，一係坐頭位。 頭位。 是咪啊？头位系最辛苦，因为咧，原来嗰架车咧，佢承载咗三，我当你三个人坐啦嘅重量之后咧，你前面嗰个辘咧，你要去掌控个方向扭态嘅时候咧，原来嗰个拉力系好大嘅，即系你一个人踩嘅两个辘单车咧，你咪自己好舒服咁样悠哉悠哉咁样控制啦。但系当你三个人嘅重量集喺同一部车咧，尤其是喺嗰啲上斜落斜位咧，第一个人坐掹住嗰个方向盘嘅时候咧。 是最难发力的。嗯、我那时试过、嗯、因为呢我那时好彩就跟两个男同学一起呢就坐了架车，我就坐中间的、嗯。我基本上。 你考什么 Bobby? 咁你会识个男同学的嘛。咁、哦、总之你会出去玩、啊。 男同学不一定同埋间学校的嘛。隔离的同学。 不是我问一下啫，我听听下。 之前咪讲过咯。 呢个比较有趣。 佢喺学校上堂旁边有啲佢附近有男校㗎嘛，喺附近跑步。 係喎。 隔住个铁丝网识咗你点知啫。 你又记得喎、啊、小白。 记得。 正常嘅社交。 记得啊。 啱啦。 女校唔一定淨係要識女仔㗎嘛，咁樣唔夠社交健康係咪先？咁、你跟住識下唔同嘅朋友㗎嘛。 係喎，你會搞波㗎喎以前。 我嗰陣時唔 會搞波。係 咯， 我畢咗業之後就開始會啦。 係咩？ 我真係心諗點解會咁嘅咧？嗱，講翻我啦，原來坐中間位嗰個咧，我基本上大部分時間咧，縮起只腳唔踩咯。 哦，可以揸流灘。揸流灘先，前後啲人踩先，唔使用力咁啊。係 啦， 幾好。但係依家係咪冇咗呢一款單車啊？ 而家都有。不過好少見人踩咯，因為而家咧即係咪劃分得好清楚，譬如單車徑嘅規例咧，因為嗰啲車有個唔好嘅地方就係咧，佢好難轉彎，因為佢太長啦。 係啊係啊， 如果咧你要轉彎或者你要改變方向，或者中間有啲欄棘住嘅時候咧，你係好難避免會借咗行人路少少位，因為佢真係擺唔落，我架車太長。 或者啲男同學抬起架車咯。反翻 我都好， 即係譬如 成條龍舟咁樣 係嘛？咁樣一條直路踩到差唔多去大埔海濱公園嗰度咧，唔夠位轉啊！成架車抬翻去，跟住踩翻去大圍， 仲要佢坐住喺上面咁樣抬住佢， 哇！ 你想象力未免太豐富啦， 太豪出塵咁啊！真係話俾你聽， 我位高啊，唔使啦。嗱，咁即係嗰陣時就會踩呢單車啦。咁而家啲小朋友更加好玩嘅咧，就係有啲自己用腳踩好矮嗰啲咧，都係兩。两个辘嘅运动型单车啦，原来我都学过而家、 平衡车系咪嗰啲叫做？ 系平衡车系啊，同埋咧原来有障碍比赛，而家嗰啲咧两三岁我见过系啊，我有朋友比赛、就系咧咁样去踩呢啲咁嘅两个辘车比赛。咁、所以我觉得咧细细个开始咧都可以揾一啲唔同嘅方法嚟到调剂下自己嘅身心啦。即系考试期间，虽然我知道埋头苦干咧自己系会好安心嘅、但系都要抽少少时间俾自己放松下。 我听明噶啦 ，Miss Lam Lam 姐，我哋要约啲女同学去踩下单车。礼拜六嘅时候， 双人单车， 双人单车，其实双人咧唔应该三人嘅，我觉得 系咪啊？ 有争夺啊嘛， 三人就系家庭嘅， 跟住咧就可以难离难舍， 写上抱紧些咁系嘛，咁啊可以放松 ，OK 啊， 好啦。 下星期继续。 点解今日仲赶过琴日呢？ 因为阵间10:30喺二台嘅面书专页就有晨光 Facebook Live 啦。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我都要准备一下先。 钟哥，你唔使急。林慧、白元浩、崔杰彤、阿欧会搞掂噶啦。你早啲唞啦。 你叫我早唞。